首相约翰逊提醒民众保持谨慎，话欧洲其他地方的感染个案上升，变种病毒对疫苗接种计划亦带来威胁。两个家庭或每组最多六人可以在户外聚会，户外体育设施包括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重开，有组织的户外体育活动亦恢复，婚礼可以给最多六人出席。英国疫情缓和，星期日新增3800多人确诊，再多19人死亡，全国已经有超过3000万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大约占成年人口57%，其中超过350万人打了第二针。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6点，升40点，成交金额4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6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7元，跌3元；美团284.8元，跌17.2元。百度集团211.4元，跌2.6元；中国神华16.26元，升1.76元；阿里巴巴216元，冇升跌。哔哩哔哩系新上市，报783.5元；小米集团25.7元，升3毫；药明生物98.1元，升1毫；港交所467.6元，升4.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709，瑞士法郎8.269，欧元5.933，加元6.168，新西兰元5.432，欧元9.15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8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71点，升294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41美元，卖出1,73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噶。七行道南去大角咀，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较早前东区走廊啦，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咧仍然系车多，近住海丰园一段噶。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北角政府合处慢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近着海丰园一段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黄大仙中心，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排到渡船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在港岛，由于受爆水管影响，湾仔的分域街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一段的第一、二线仍然封闭。重复多次，就是封了一段的分域街，

之前仲睇到即系电视有即系记者访问啦，啱啱即系等紧阿敏仪姐佢去探望阿智叔嘅时候，都有讲一番说话咁样，仲喺度讲紧阿智叔喺个病房里边究竟点样去应即系面对佢嘅病情咁样吓， 好急啊， 系咯。 即係所有嘢都嚟得又變得好 突 然，係啊，未消化得到突然啦。琴日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咁因為排緊嗰個話劇啊嘛，咁佢哋真係有好多，我諗同佢有好多交往嘅業界嗰啲咧，即係琴日好似做戲咁樣啊。我哋啱啱排完，咁啊一個 break 啦。咁當大家 break 嘅時候咧，先至有個劇務咧主動攞個手機俾個導演，跟住個導演就講：哇！直情係大嗌一聲，跟住然後其他佢哋有啲資深啲嗰啲大嗌一聲，然後大家就紛紛好難以去接受咁樣。 即係作為一個觀眾啦，即係普通市民咁樣聽到呢一個消息咧，都係覺得係好傷感嘅。咁因為我哋呢啲嚇七十後嘅咧，都其實真係睇公仔箱啦，好多廖啟智佢喺電視台度演出嘅一啲嘅不論係劇集啊，定係嗰啲綜藝節目咧，咁其實都係細個時候都係睇佢大嘅。 係 咁後來就佢自己出咗去電影圈嗰度闖啦，咁亦都好好嘅成績，又個戲又非常之好啦， 兩次最佳男配角， 系啦，奪得呢個香港金像獎、香港電影金像獎嘅獎項啦。咁其實就呢一、這個消息咧，確係突然嘅。咁希望佢屋企人係節哀順變啦。 係啊，同埋而家咧有啲難受係咩咧？譬如你睇到佢呢一個即係新聞公佈之後咧，咁好多嗰啲唔同嘅網站咧會有嗰啲 archive 咁樣噶嘛。我頭先一碌落嚟嘅時候咧，譬如可能啱啱講緊智叔離開，下邊嗰個咧就係之前嘅就。达哥 啊， 系啦，哇！你见到哇，即系呢一年咧，我哋都明系啦，鸡汤。虽然我哋都明嘅，即系生老病死咧，即系你每一年都总系会有呢啲咁样嘅生离死别会发生嘅。哇！不过又未免好似 好物不济啊， 吓系啊，所以 都唔系话密啊，即系其实点解即系会系接二连三咁样去发生吓？ 好多好似好熟悉我哋嗰啲名字咧，都即系突然间谢幕啊！即係突然間，佢好似話俾你聽，我要離開，我要離開啦，我要休息啊咁樣。咁啊冇辦法啦，我哋而家咧即係唯有嗱，我哋過幾日啦，星期三我們的 係 啦，我哋就詳細會做一個咧，即係我們的智叔嘅系列啦，係啊。咁而家呢一刻送上一啲智叔曾經拍過嘅電影裏邊好正面嘅作品，係啊，呢個係《沙燕之歌》點五部裏邊嘅主題曲。 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飞出的棒，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知每步每步和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无悔，拼命过去追求。愿你知每日每夜为何战斗，别再有别人未明白自己心。常挂起天真笑容，迷信有一天成风，高举手痛，想追 千里外还掂彩虹，还是扑空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个每步我谁分 请真彭 风骚快活人， 哇！我两个拍档个样好头痛下，想攞个算盘出嚟咁滞喎。 攞住啦，攞住啦。又第一 新嘢 喎，咁同埋都几着数噶嘛。 唔系，同埋似乎点解要攞到算盘同埋计数机咧？唔系因为着数。是因为好难计数喎。 我都有啲系噶，要清晰咯。 我谂住我数口差啫，你应该好精噶咯，你精明师奶田嚟噶。 咪都有啲嘢系。 咁咩咁困难咧？ 未清晰噶，系咪咧？唔知定我未睇多几个网站啊？ 是咁的，咁因为咧就诶， 旅发局、 旅游发展局就推出一个咧。想你住， 想你住、啊、 我真系想打个岔先啊！即系似乎自从吓嗰个和你乜之后咧，而家我哋都好中意用呢种中文嘅词组嗬。 即系食字食到 系啦，乜你乜乜你乜咁样，我全部 都系。想你住， 好啦好啦，想你住咁啊点啊？嗰个想就奖赏个想 系啦。 OK 啊，咁其实咧就系配合翻而家我哋香港人都兴咗呢个 staycation 啊 嘛，住酒店咁样。 好啦，咁啊旅发局咧。可能都要幫一下啲旅遊業界啦，酒店業界咁就話咧，即日嚇、開始咧就即係我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係星期日嚟嘅， 係咯，即係琴日咯， 係啦，咁咧就啊唔係星期日係星期六， 唔係佢廿六號推出嘅，係啦，廿六號， 咁我係啦，咁我睇到新聞嘅時候咧已經係星期六啦，咁就話即日開始咧就只要你咧係有買嘢消費咧，將嗰啲發票咧有$800儲埋， 係， 咁 兩張，你記住兩張，兩張可以停車場噶嘛。 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咧上網登記， 係 有一個網站咧就係holidayhk.com 係啦，咁啊想你遊香港，咁喺嗰度咧就有啲酒店就提供咧有20,000 個，20,000名額香港係啦， 咁就俾你咧可以咧$800咧就換咧就扣$500房租， 係啦。即系话你消费咗 $800， 跟住咧你攞住呢两张$800嘅单啦吓，讲紧夹埋$800啦吓，咁咧跟住咧你就去登记上网登记，咁上网登记之后咧就拣选喺佢里面咧嗰个范围里面嗰百几间酒店里面咧你就去 book 房啦咁，咁去到 book 房嘅时候咧你记得咯 ，book 咗之后咧 ，sorry 啊， 咁你 show 你参与呢一个玩法，咁佢咪喺你个房价嗰度可能$1,500嘅，咁咪变咗做$1,000咯。 系啦， 即系佢系可以用$800嘅消费去减$500嘅东西， 系 哦，即系咁样 嘅，一定系$500噶啦， 即系最尽系减$500。我 book 间总统套房成皮嘢嘅， 都系 减 $500 嘅，咁如果我 book 间$500嘅房咧，就免费啦。 嗱， 差啦， 唔知系咪咁。 不过咧，我睇到佢又话要 book 间800蚊以上嘅房， 要800蚊， 即系点都要屈一屈你 嘅。系啦，就好似唔系好似一啲报章咁讲咧，话你 book 间500几蚊嘅，咁你咪俾几廿蚊咪得咯。 甚至乎我以为如果我 book 间400蚊嘅，咪你请翻一嚿水俾我。 冇得咁噶， 因为其实而家有啲酒店咧，我认真过佢 300零蚊， 佢唔系宾馆，佢真系讲紧四五星嘅。 四星酒店， 佢行咗真系300至500嘅啫。 尖东嗰啲酒店都系 有噶。OK， 咁继续咧，跟住点啊？佢 咁所以听落咪好似好顺咯，因为我听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咧，我啱啱就消费咗800几蚊， 是是是 一张单， 哎，搞掂， 我就谂住，诶，不如试下啦。 系咪冇限你喺咩消费场所嗰个所谓嘅八嚿水噶？ 嗱，我呢个咧就系睇唔清睇唔错啦， 睇唔清睇唔错。 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因为咧，如果佢可能有啲佢系范围咧里边，即系可能旅发局只系跨定嘅范围，哦，呢一扎嘅铺头咧先至会咁，咁我又未睇得清楚，我都有啲混淆嘅，你系任何。任何嘅消費咧， 同埋咧喺登記嘅時候咧，就開始咧自己問一個問題啦。 係 啊，我而家消費咗呢個錢咧，就係、是、用譬如我係用信用卡找數，係 啊 係 啊， 咁啊有我個名喎。 係 啊 係 啊， 咁即係如果我去book 個酒店嘅時候咧，係咪一定要用翻我個名咧？跟翻 咁應該就係嘅。 即 係 咪唔可以咧？唔係嗱，即係舉例， 如果我用現金俾錢嘅咧， 應該就唔得啦。 冇名。 頭先啊，頭先彭爺個問題咧，就等於而家你去商場吸飛啦。你可以唔系自己消费噶嘛？你阿妈消咗费之后，你攞住佢阿妈张单去俾佢，唔理你噶嘛？你总之你有张 receipt 过嚟，系话你消费咗几多少，就吸停车场俾你啦。 一系就 系咁。而家呢个系咪都系一样咧？ 佢就 系 冇呢啲咁样。 你只要储到张800蚊嘅，你喺街度执又好，你盲抢都好，你攞50000蚊同换都好，佢照俾你系咪咁咧？ 唔知啊，就系呢啲有啲细节嘢就唔知啦。仲有就系话如果系咁话，可能跟翻你个信用卡 number 咁样去登记啦，系咪？ 佢咧就真系唔系全部嘅铺头你帮衬都得嘅。 嗱，所以我都话 咧， 佢 话咧系咁嘅，叫做咧喺合。資格實體零售或實體餐飲商户， 哦， 系啦，咁都唔知佢 join 咗佢哋嗰个先咯， 系啦，所以我咪就话应该就 系 咁咯。咁但系问题系 边啲系有名单俾我哋睇未噶？ 咁咧，我依家都系睇紧嗰个网页入边咧，就有一啲咁样嘅信息嘅。咁而家。睇下應該就佢 大家應該睇翻旅發局裏邊嘅網站 係啦。我而家見到調轉就係 dayhk.com 都有。 係啊，我見到旅發局咧，佢而家出咗個名單咧，我望住嗰個咧就酒店名單咯，即係有邊啲係 酒店名單就知啦。 係啦，就包含在內啦。係啦，咁而家但係最緊要 係有冇啲係500蚊留下 嘅？睇唔出 我 真係 冇啊！我睇有啲網上嘅文章就係咁講，就話係book 800蚊以上嘅房 啊 咁樣。 睇下我平时住开嗰啲有冇先，好啦，喂，咁但系重点系咁去边处消费啊？张清单系咪？ 嗱，张清单咪就系话系咪喺佢哋指定嘅行范围里面嗰啲铺头咯？ 佢哋合资格嗰啲。 咁我哋点样先睇到边间系合资格咧？咁系咪？ 系咪都未写噶？ 系 咪 要安无错 ？OK， 安无错。 唔系啊，就唔系我哋市民就系好急啊嘛。 嗱，我讲定几样俾你听先啦。有咧有啲问题就咁讲嘅，譬如咧你两公婆每人都消费咗咧一张800蚊嘅，即 系 加埋有1600蚊啦。 啊，系啊，呢个好紧要啊。 请问你可以得到乜嘢嘅折扣优惠？ 都系500蚊。 冇错啦， 你唔好谂住咧，我消费咗8000蚊，咪有 14， 系啊，冇噶啦。 系啦，因为佢嘅 Q&A 里边都问咗两个题目嘅，一个就系你一张我一张，两公婆加埋系咪可以咧？唔系啊，佢开头谂住我系咪可以即系直情系当扣1000蚊啊？ 系啊，咪唔可以咯， 原来系唔可以当扣1000蚊嘅，你两个都系扣500蚊，就跟住第二条。 你 book 一晚， 系冇错啦。 我分单自己去 book 多一晚。 系啦，跟住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消费咗张8000蚊嘅单，都系对唔住，你 系 冇机会。系啊， 除非 所以咧，我觉得咧，对我嚟讲咧，或者揸车嘅朋友咧，你容易理解啊。平时你去商场度咧，你储嗰啲叫停车单咧，佢就系用呢个玩法。譬如佢凡系200蚊咧，就可以奖你两个钟咧。但就算你去到2000蚊，佢都系得两个钟嘅啫。 系啊，一向都系咁噶。 冇办法噶，系啊。所以如果你用呢一个概念咧， 你用够就好啦。 系啦，我 啱啱好够。 系啊，我真系有试过咧，即系宁愿咧就叫即系唔系唔好。佢有啲单咧，譬如可能你系嗰个买波鞋啊乜鬼嘢嗰啲咧，唔得，我都系即日噶啫，有阵时。 佢都系限你即日嘅啫。 咩先？泊停车场？ 泊停车场啊嘛。 停车场一定系即日嘅，冇得假嘅。 系啊，你宁愿出去再翻嚟，出去再翻嚟。 但系问题系咧，佢系一定要指定系一间食肆定一间零售啊？定系咧？ 有玄机 系啦， 有玄机。因为咧喺佢相关嘅网页嗰度咧，系发现咧，如果你揿入去有一个商场嘅位置咧，揿入商场嘅话咧，佢就会列咗咧好多啲商场嘅名。咁然之后咧，佢侧边有个图咧，就写住咧即上港币五百， 系 似唔似啊？ 即上港币五百， 意思即系话咧，嗱，你喺呢啲所列出嚟嘅商场嗰度消费咯，呢啲就 系。系咪系咪噶？而家佢系咪有都咁写噶？ 佢系咪应该要咧喺嗰啲铺头度话嗱，参与我哋呢个咧就系合资格去酒店想你游啊，想你住嗰啲咁样好啲啊？咁起码我哋会清晰啲啊嘛。如果唔系我哋去咗其他啲，哇、哦，消费完咧跟住，喂，你唔系喎，对唔住，你嗰个唔系喎，唔系我哋嘅范围里面嘅铺头消费喎。 咁就唔好啦，系咪？ 系啊， 所以 同埋佢而家讲到。佢一講到明嘅，如果你係網購嗰啲咧，佢就唔接受嘅，因為咧佢聲稱咧你網購無論係嗰啲咩收據啊或者單張嗰啲咧，佢覺得都係即係 因為你冇去到實體， 唔係啊，佢話佢唔確定啊。佢话你可以伪造啊，可能系假嘅咁样啊，系啊，咁所以佢就话唔得嘅，因为其实而家好惨噶。譬如我，如果你用我自己个家庭消费为例咧，我老婆有九成九嘅消费喺网上面嘅。 哦， 你谂下，而家网上其实仲要唔系好神奇嘅啫，你去超市你买嘢，你分分钟就已经买咗八嚿水噶啦， 系 咪啊？你去咩摩又好，去乜嘢都好啦， 系 啦。咁但系如果佢话嗰啲唔计嘅话咧，其实系你会有啲麻烦嘅，即系你可能改变咗你嘅消费。动作啦， 咁啊，唔系，咁你搵一张单去夹两张单， 我又唔系好明，点解到而家佢都觉得咧网购嗰啲单咧系假嘅咧？因为佢嗰啲网购都系啲大机构嚟嘅，有阵时 系、 okay, 啊，系啊，要谂谂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正是逐步舒缓，但不能掉以轻心，不应太快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避免疫情反弹。他建议在复活节假期，若果疫情持续向下，才考虑是否可以放宽部分风险较低的活动。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个案清零要再睇四星期，社区隐性传播链先算截断。他认为复活节长假期期间市民活动和风险增加，当局应该在假期后一定要睇到源头不明个案持续不断下降，才有空间陆续放宽措施，但同时要做好准备，怎样减低爆发风险，以及一旦爆发怎样能够第一时间介入。政府早前和旅游业界商讨有什么条件恢复本地游，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表示，一日游利润不高，建议推出公海游。叶庆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要全盘考虑邮轮风险的做法是正确，但邻近地区例如新加坡、日本和台湾都已经推出在内港航行的本地邮轮旅游，特区政府只需照抄就可以。如果有公海游，做足检测和打疫苗等防疫措施，上船后有节目又可以吹吹海风，在船上住宿一两晚，相信市民都会支持。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在同一节目都认为，要求市民接种疫苗才能够参加本地游是很困难。他说市民会欢迎疫苗护照，尤其和内地恢复旅游和通关安排。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境外输入。广东有8宗，内蒙古3宗，四川2宗，上海和湖南各有1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18名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是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0182人确诊，4636人死亡，85000多人出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言人徐桂桑表示，瑞典服装品牌 H&M 在中国正常营业就可以，不应将经济行为政治化。他形容中国人民不好惹，将不再购买 H&M 的产品，反问集团是否仍然能够在中国撑得住，赚中国人的钱。徐桂桑在北京出席外交部举办的记者会，他说西方一些势力和组织早前制裁新疆，无非认为新疆棉纺织行业存在强迫劳动，但是新疆的棉花从整个生产、种植和销售过程都符合中国法律和市场规则，相关制裁和打压毫无道理。他认为 H&M 盲目跟风是不理智，批评集团相信一些伪学者和媒体歪曲报道，但当中很多都抱着不良目的，希望搞乱新疆。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22点，升86点，成交金额6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0点，升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85元跌17元，腾讯控股616.5元跌3.5元，百度集团209.8元，百度最新是210元跌4元，阿里巴巴216元冇升跌，小米集团25.5元升1毫，中国神华16.18元升1.68元，哔哩哔哩新上市报785元。港交所469.2升6元，药明生物98.1升1毫，盈富基金28.68升1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4，加元1.26，人民币6.545，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484点，升307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72美元，卖出173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咁第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湾仔嘅分域街咧就爆水管，分域街介乎谢飞道同埋洛克道之间第一二线需要封闭，就系、是、分域街介乎谢飞道同埋洛克道之间第一二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柴湾的环翠道回旋处一带就挤塞。咁喺九龙啦，长沙环到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仲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呢段日子，香港浮现咗好多唔同景况。对你嚟讲，放眼会睇见一个点样嘅香港？ 港台电视三十一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2021。三个自选题目： 让我飞、平衡时空、缘、 千万种个人角度，等你用镜头展现出嚟。 立即追踪刑视香港 IG 专页 Filming HK， 了解更多详情。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我最记得就系华梅姐当年嘅经典 sitcom， 就系耳筒当头盔咩话，睇盘当唔系唱盘当睇盘，系因为嗰个经典嘅节目咧就叫做周末碰碰车。碰碰车就玩得过啫，碰碰船又唔系几好制啦。又或者你有冇想象过连船都有得变碰碰呢？吓，系啊，呢个礼拜咧就发生咗呢一个叫碰碰艇事件啦。好多报章咧都系用碰碰船咧就爱嚟形容呢件事噶。不过咧其实唔系几好笑噶，你系会几惊噶。话说香港仔鸭脷洲排灯塔码头啊，前日咧就发生呢一个咧撞船事件。哦，不过呢个撞船事件呢，开头有人话唔系撞船噶，点解呢？就有人呢就话啦，哦，因为强风嘅关系啦，我两只船呢就唔小心相撞啊，撞得都几劲噶，因为其中一只船呢，船身呢有成一米长嘅裂痕，仲入埋水嘅。但系当佢哋报警嘅时候呢，就话受到强风吹撞啦。不过有片有真相啊嘛，就有啲观众咧提供嗰条片段咧，就见到唔系强风吹咯。如果嗰阵都系强风嘅，应该系属于有阵鬼风啊。因为咧明显喺条片段里边咧，就见到一艘蓝色嘅街道同埋一艘红色嘅街道，佢哋两个就非常之亲密，你追我赶，你追我赶，而且仲见到嗰只红色嘅船喺你追我赶之后咧，仲兜圈，兜完圈之后咧，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好似大白鲨电影咁样，你见住佢全速前进咁样，砰一声，真系拦腰撞住咧另外一只蓝色船噶。喂，如果呢个情况都系俾风吹嘅话，嗰阵系咩风嚟嘅咧？系咪可以同佢讲声停住只风？好 baby。不过呢一个所谓嘅碰碰船事件，大家最关心嘅就系第一，好彩冇人受伤；第二，只船险些翻侧，系险些啫，都未翻侧。咁但系发生咩事呢？点解呢两只船要咁样玩呢？莫非呢个系一个旅行嘅表演项目嚟嘅咩？真系想吸引大家参观呢个本地游，但系唔系，有啲船家咧不具名嘅船家咧就透露另一个剧情出嚟啊！佢话原来咧 好有機會係同爭客所致嘅。佢話咧，因為原來呢一個香港鴨脷洲排燈塔呢個碼頭咧，佢話係好多人嘅行山勝景嚟嘅。啲行山客咧就會由香港仔玉桂山出發啦，就用呢個連島沙洲咧去到呢個鴨脷排嗰度咧就觀賞呢個海景嘅。盡頭嘅玉桂山燈塔就打卡景點。不過因為晏晝咧潮漲啦，咁你原本嗰條連島沙洲路咧就行唔到啦。咁於是乎咧唔想沿路行咧，就會喺燈塔嗰度咧就等船走。但佢講咧，呢啲船咧原來係非法經營嘅街道嚟嘅。不過最神奇嘅係呢個非法咧已經經營咗20多年嘅啦嚇。咁而家最新咧就因為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就話水警咧即刻就有兩隻巡邏船咧就喺附近巡邏啊，就唔俾啲人咧再坐呢隻快艇呢啲咁嘅街道走啦嚇。咁啊，結果佢哋梗係喊得一句句啦。啲遊客就話啦：，喂，平時又唔見你取締，而家你先取締，你都要顧下我哋遊客嘅感受噶。冇錯。所以咧，而家呢件事咧就有几个位要处理嘅。第一，呢两只船有埋片啦，会唔会俾人惩罚咧？第二，如果佢哋系非法嘅话，咁会唔会政府咧会经营翻啲合法嘅船，等啲行山客咧可以喺嗰度咧就安安全全咁样坐船离开咧吓？咁第三啦，咁究竟咧，如果我哋唔用呢一个坐船嘅方法，你仲有啲咩方法可以走到嘅咧？咁你就要睇下啦，我要介绍你睇一条 YouTube 嘅片段咧，佢系嚟自等等呢一、這个咧就系叫做Herman 啊，佢英文 Herman 之后仲有个中文 Herman 喺度嘅，系香港嘅朋友拍嘅，就系、是、介绍鸭脷排玉桂山连岛沙洲。因为睇完条片之后，即系睇完新闻咧，我都想知道呢笪地方点解吸引咁多游客去打卡嘅咧？咁啊，佢好正噶 ，Herman 咧就介绍呢一条咁嘅行山嘅路线，话埋俾你听咧，呢个一个初中级嘅路线嚟噶吓，同埋咧佢都影到里边嘅实况啊。原来因为游客太多咧，沿路都开始见到有好多垃圾啦。真系好想去行山啊，去呢个连岛沙洲嘅朋友咧，不妨睇一睇呢条片。喂，你自己望一望，究竟你 handle 唔 handle 到先？因为而家可能你有去都系要沿路翻嚟噶吓。我会俾三个大力手佢啊，系因为你要自己行翻出嚟，少啲脚骨力都唔掂噶。你唔好睇佢隻脚唔系好长，佢行路好快嘅。所以咧，如果佢去呢一个鸭脷排玉桂山连岛沙洲，我谂佢可以来回都冇问题，唔使等船错嘅，系咪啊？程真鹏， 本来都系嘅，不过咧呢轮咧隻脚都唔系好听使嘅，真系即系年纪大啦吓。咁如果有得坐啊，俾我坐下啦，唔该啊。 快啲睇铁打啦！你摸打，你摸打脚呢个美号唔可以冇咗噶。 好啦，想问一下咧，大家中唔中意睇啲选美活动咁样嘅咧吓？香港过去只有好多不同嘅林林种种嘅选美啊，咁有啲咧香港嘅佳丽咧，仲会代表我哋香港咧就去到咧世界各地嘅城市嗰度咧，就系参加一啲國際性嘅選美活動嘅，咁最近咧都有一個咧係國際性嘅選美活動咧，就喺泰國嗰度舉行嘅。不過呢個咧就比較少聽啦，叫做咧 MGI 啊，即係咩咧 Miss Grand International 喎，咁呢一個嘅選美活動啦，好似香港唔多為意咧，我哋有參與啊，即係揾啲佳麗咧，香港贏咗嗰啲嚇，咁所以咧就比較少咧係認識，咁佢中文咧，如果你譯做咧，可以叫國際萬國小姐嘅咁。咁呢一個嘅選美有咩好睇咧？本來咧都係即係一般選美咁啦，都係除咗話係揀啲佳麗嘅即係要靚啊有智慧之外咧，咁其實咧呢啲嘅選美活動咧，佢哋都會話自己咧係即係要向世界各地咧嚟到宣揚呢一個友好啦，同埋和平啦。咁嗰啲嘅佳麗咧，就好似咧啲和平大使咁樣嚇，因為咧不同國家國籍嘅民族嘅人咧，就會走埋一起咧，即係互相交流。你都可以當作為一種咧係國際交流嘅。咁既然喺一個國際舞台上咧，今年咧呢一個嘅國際萬國小姐咧，即係值得大家咧睇一睇，因為其中咧有一條片咧就已經可以咧俾大家去欣賞嘅咧。就係、是、嚟自呢一個 channel 啊，呢一個 channel 咧係叫做 Beauty Queen All Pageants 嘅， 咁咧就係入邊咧有一條片咧講到咧喺今屆咧呢一個嘅 Miss Grand International 咧就有啊係嚟自呢個緬甸嘅佢哋嘅參選嘅小姐嘅佳麗咧就有一個 speech 喎、哦，咁呢一段嘅说话咧就真系非常之动容啦，咁所以要睇咗呢条片，然之后先知道哦，原来咧呢一位嘅缅甸佳丽咧，佢嘅中文译翻做咧叫韩雷，咁佢咧就系进入到最后二十强嘅，咁所以咧可以喺台上咧系发言啦，即系有自我介绍啊等等，咁但系咧佢就冇掌握呢一个嘅时间咧喺台上咧去 sell 自己，而系咧。佢喺台上咧就係向佢嘅緬甸同胞咧係發聲，咁主要就係講翻咧即係緬甸近日嘅一啲嘅局勢啦，相當之動盪啦，咁亦都咧有一啲嘅平民身亡嘅消息。咁喺呢一位嘅佳麗佢喺台上講嘅時候咧，都係個説話咧。大意就係咁啦。佢話咧今日咧喺我嘅國家緬甸咧，當我喺台上講話嘅時候咧，今日咧超過咧100人身亡咁。我為佢哋咧感到十分難過，佢哋失去咗生命。咁而佢亦都有話咧，緬甸嘅人咧就走上街頭，咁佢都係其中一員。咁就話咧，而家咧就為民主咧，佢都走到上呢個選美台上咧，就向大家咧發出呢一番嘅。感染咁期间咧，都见到呢一个嘅女仔咧，都有好几次咧，都忍唔住咧，都抹下，唔系眼泪啊，鼻涕啊，系抹咗三次嘅。咁而最后咧，呢一位嘅佳丽咧，阿韩雷咧，佢仲有喺呢一个嘅台上咧，仲唱咗首歌。咁佢咧系清唱嘅，兼且咧就用咗手语咧，系做埋嗰个歌词嘅表达。咁就系唱咗咧 Michael Jackson 嘅 Heal the World 咁样有几句咁啦。咁啊，当然。即系喺一个选美嘅台上咧，竟然咧，就摆咗一啲咧，即系同呢一个政治啊局势有关嘅信息咧喺。選美台上本來大家都會覺得係咪適合啊，係咪適宜啊咁。咁但係如果呢啲嘅選美嘅盛會啊，尤其是國際性嘅標榜嘅唔係話去只係賣弄女性嘅美態，而係當中咧都有一個深層嘅意義，希望宣揚和平啊，做國與國之間嘅交流嘅話咧，咁似乎都未嘗不可嘅。咁但係最後。呢一位嘅缅甸嘅佳丽咁成为焦点啦。不过佢系三甲不入嘅吓，冠军咧结果系由美国小姐咧系夺得嘅吓。咁亦都可以调翻转咁讲嘅。咁结果啲报道就冇冠军嘅美国小姐，我就见唔到咩样。但系我就见到呢一位咧咁有勇气嘅缅甸佳丽咧，佢嘅短片我就睇咗啦。你都可以去望一望啦。咁我会俾咧五个。大大力的手臂咧，俾呢一条短片嘅。有冇谂过曾经喺自己未结婚嘅时候，未做妈妈之前，有选美嘅冲动咧？桂花田。 嗱，等我又讲俾你听啦。我婆婆咧，成日好细个喺我细个时候话：你啊，唔好食咁多啊，第时大个啊。参加唔到香港小姐啊，咁样提我，所以由我原来我细个已经好反叛嘅，我系冇听过我婆讲嘢。 你细个唔系反叛啊，系肥叛啊，同埋你唔系参加香港小姐，系参加香港电台小姐啦，而家 冇人同你争。 嗱，虽然咧食肆啊已经咧开翻啦，可以营业到夜晚10点钟啦，但系仍然咧都有好多人咧会选择咧外卖翻屋企啊，避免咧长时间外出食饭啊咁吓。如果外卖都希望建议大家咧可以自己带个饭盒啦、汤兜啦，去一人出一分力啊，为减少咗呢个外卖盒嘅数量啦。嗱，又可以悭翻咧嗰啲外卖一两蚊嗰啲钱，系咪？记得咧就如果拎翻屋企食嘅。话咧，记得叫佢走即弃餐具啊！为环保出分力，咁其实大家都尽量可以做到嘅就做啦，系咪？除咗咁之外咧，仲有你嘅健康啊！因为即系啱啱煮好热啦啦嘅食物咧，其实放喺一啲胶兜度啊，其实都唔系几健康噶。仲有。你嗰對咧即棄筷子啊，台灣咧有測試過咧即棄筷子咧，有部分咧 有部分啊吓，嗰、那个二氧化硫啊含量较多，唔知系点啊？咁有啲商家咧就为咗啊令到嗰啲即弃嘅筷子啦靓仔啲吓，系啦系唔使唔系话你两个吓，咁啊跟住同埋咧，希望佢防止嗰啲筷子变黄啦、变黑啦，同埋发毛啊，喺制造嘅过程咧加咗呢个叫做亚硫酸盐啊处理嘅，咁同埋二氧化硫啦，同埋咧过氧化氢啦去漂白嘅。即系点啊？哎，咁即就食咗好多化学剂落去啦。咁啊，虽然咧食咗落肚咧，佢系会经呢个 Vivi 咧排走嘅，但系咧过多嘅亚硫酸盐咧，其实可能咧会令到你会呼吸困难啦、屙呕啦、肚痛啦、二氧化硫咧亦都会一样啊，甚至咧会令到引致到你咧气喘噶。咁啊，点样去避免过分漂白？嗰啲即弃筷子啊，用嗰啲啊，咁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当你使用呢个筷子嘅时候，如果你见到佢嗰个筷子太白啊，即系白得哇呢度啲离谱咁样，咁咧就最好唔好用啦，因为咧原材料咧系木啦、竹啦咁样，咁其实应该有翻原材料嗰个颜色嘅。咁啊，如果你太白嘅，即系话佢漂染得太多咯。咁第二就话，如果咧你闻到咧佢有阵酸味嘅，其实有阵时嗰啲即系筷子系真系打开个包装，哇啲工鼻嘅咁，即系话佢系有二氧化硫。咁点啊？佢话建议咧用之前咧，唔好净系咧将个筷子剥咗佢出嚟之后打个交叉，咪即系将佢两只筷子扫下嗰个筷子头咁啊食啦。佢话建议咧就大家用啲热水浸下佢先好用，否则咧你会连埋你嗰啲化学剂咧一齐食埋落肚噶啦。喂，唔好睇少啊，一两次咁你唔系净系一两次噶嘛，可能你成日都要用嘅话咧，呢啲可以积少成多噶咁。嗱，今日分享咧。知识奖 channel 咁咧，佢嘅题目就系免洗筷制造流程。咁啊，片中咧佢就有咧，哦，犀利啊！由原材料一支支嗰啲白桦木啦、柳木啦，咁开始咧去皮啊，跟住切割啊，跟住要蒸啊，蒸八个钟啊，咁跟住唔系煮餸系啊，真系要将我嗰啲碌碌嘅木咧去咧佢蒸啦。咁每个过程咧都好清晰噶，最后咧仲有埋咧几款唔同啊即弃筷子系点样制造过程啊，佢个口啊、佢个头啊、尾啊点样切割等等，佢都做埋俾大家睇嘅。啊，睇完我会觉得咧，原来平时我哋用嗰一阵嘅木筷子咧，那个生产过程原来系咁复杂、咁多嘢嘅，所以我哋都系咪尽量少用？我哋都系为环保出一分力咧，因为佢真系我见到佢系用好多好多好多嘅木咧去制造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啊可以嘅话，自己餐具自己带走，自己用啦吓。咁、我会俾三个手指公呢、這个 channel， 因为佢真系整得好仔细嘅。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rie 吴宇飞。我觉得咧陪伴咧就是保卫家庭嘅最重要嘅元素，因为我觉得咧陪伴小朋友咧就系俾到佢哋最好嘅礼物。希望我自己咧都会有多啲时间去陪伴佢哋啦。 想知道吴宇飞点样保卫家庭？记得留意丰收快活人之丰收家庭保卫队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学唱。我们在学唱，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我们。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收音机。 早晨，肥妹仔，早晨，收音机，早晨，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 系啊，冇错，都就嚟放假啦。 系啊，放复活节噶。 冇错，系啊，系啊。不过咧，放假咧，我哋都要上下呢一个咧同新闻有关嘅中文堂。 系啊，最中意啊，停课不停学。 系啦，嗱，因为咧近排可能好多小朋友你都有听到咧，有一个说话就叫做姜棉不红，天理不容。系姜棉，新姜啲棉花。 知道。哦，我以为姜图又改咗名。 哦，唔系啊，唔系啊。 细佬叫姜。 系啊，系啊，佢有好多名噶啦，已经。哦。系啦，咁咧讲紧新姜棉花嘛。好啦，我先考下你哋。 系。 即时答我。 系。 棉花嘅棉字系边个部旁嘅？ 木字边。 点解唔系翘丝边嘅？ 翘丝边系 系撕面嘅面。 系啦，究竟佢哋两个 有咩？ 佢哋两个咩唔同咧？头先肥妹仔 质地唔同， 系啦，正全全都唔同嘅，冇错。 嗰两样嘢嚟噶嘛？ 系啊，肥妹仔讲得啱啦， 木肥妹仔有听佢妈咪百无禁忌讲噶。 系啊，木字边嗰个面咧，其实就系讲紧嗰啲咧草本植物嗰个棉花啦，里边又有种子啊，又会放出嚟啊，嗰个就棉啦。木字边，咁如果翘丝边嗰个咧，其实就唔系植物，系咩嚟嘅咧？系动物啊嘛。 绵羊。 唔系啊，系丝绵啊。 咁系咪绵羊？ 唔系啊。 绵 羊系嗰个，不过我哋而家通常讲咧，嗰个绵咧就讲丝绵咯。 啊，丝绵。 系啦，就系嗰啲蚕咧。 哦，蚕丝啊。 蚕丝。系、哎、啊，好似Spiderman 咁样咧，套啲丝出嚟嘅。 咁所以就系唔同噶，两样嘢嚟噶。 系啊，好啦，同埋第二样咧，你估咧有冇一啲咧用木字边嗰个棉做嘅成语噶？ 哦， 当我哋话咧想揾啲同棉有关嘅成语咧，有冇好多系同木字边有关噶？ 木棉嘅棉啊嘛，你讲嘅 系咯，有冇咧？ 我唔识啊。 原来系好少嘅， 红棉盛放 系啦，嗰个就咩朝气洋洋。 嗰个系一首歌嚟噶嘛？ 唔啱噶。 因为点解咧？我都特登揾过，原来咧木字边个棉咧 好少噶， 好少，因为原来呢个字咧。唔系一开始系咧，我哋中国就有噶。原来根据记载咧，佢话咧几乎系真系去到咧宋朝嘅时候咧，先至有木字边呢一个棉嘅中文字咧出现嘅、嗯。因为之前我哋都冇棉花喺外边传 入嚟噶嘛。 系啊，可能迟啲我哋可以揾你妈咪咧介绍下。 妈咪讲过噶啦， 已经讲过啦，系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捞乱啊。 知道。 咁同埋仲有一样咧，而家好多明星咧，佢同佢啲品牌咧就话要唔合作。咁我哋咪叫割席嘅，咁请问你嗰个席系咩意思啊？ 席地而坐。 系啊，因为原来咧就话以前咧啲古人咧就坐喺张草席上面一齐坐咧，咁结果咧因为嗰阵时有两个古人咧，佢觉得同佢咧道不同不相为谋，佢就攞把刀咧就戳戳戳戳戳戳戳， 戳 戳开咗两块席，我唔同你坐肥妹仔嚟食晒啲零食。 咁所以就变咗独立咗啦。 系啊，所以有啲人咧话而家个席咧系用割席位又得啦，但有啲人就话咧草席个席咧都啱嘅。 哦系 啊。系啊，因为佢本来就系真系草席所造成嘅。席位嚟噶嘛？ 系组织早前制裁新疆，无非认为新疆棉纺织行业存在强迫劳动，但系新疆嘅棉花从整个生产、种植同埋销售过程都符合中国法律同埋市场规则，相关制裁同打压毫无道理。佢认为 H&M 盲目跟风系不理智。批评集团相信一些伪学者和媒体歪曲报道，但是当中很多都抱着不良目的，希望搞乱新疆。墨西哥卫生部修订新型冠状病毒的累计死亡人数是321,000多人，较之前公布上升60%，令墨西哥超越巴西，成为继美国之后死亡病例第二多的国家。本身曾经染疫其后康复的总统洛佩斯被批评抗疫不力，并迟了展开疫苗接种计划。專家早已經警告，由於檢測量不足，加上很多地方的深切治療病床短缺，不少患者在屋企死亡，全國的實際死亡人數比當局統計的可能高很多。主管抗疫的官員上星期警告，隨著大批民眾準備迎接復活節假期，全國可能出現新一波疫情的風險。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斯米嗰字唔出得街㗎喎。我知係个 do 字情真 do。 唔係啊，係罗开鹏斯米个鹏啊。 冇错，我就係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 show 快活人嘅情真鹏。 哦，你话嗰个好鍾意林忆莲嘅情真鹏咪得囉。桂花田 曾志豪 情真鹏 风 show 快活人。 翻嚟风 show 快活人啊，讲个天气先啦。 好啊，哇，26度啦， 26度。 系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又热又湿嘅天气开始啦。 夏天时不时已经来了， 潮湿天先系啦，未到夏天。 即系大笨象出嚟抽先，系 好啦。嗱咁咧就有两位家长喺我身边， 系啊， 桂花田同埋阿曾志豪， 系啊， 咁咧，所以我都要问下你哋两位啊。啊嗱，报纸咧就整咗个咁样嘅研究啦，讲嗰啲家长同埋子女之间嘅说话嘅， 系 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城市女青年商会啊，同呢个同君之友社系啦，咁就用问卷形式访问咗700多个香港家庭，咁咧就有家长同埋咧就读小学嘅子女，咁咧就话咧当中有啲咁样嘅发现， 系 有三成嘅家长认为咧喺疫情之下咧子女需要喺屋企嗰度学习，令到佢哋之间咧系咩增多咧？ 咩增多？摩擦增多？ 感情增多啊？定摩擦增多啊？增多啊？ 摩擦可以产生感情， 但系 系是好定是坏嘅啫， 系啦。 咁即系都系觉得似系摩擦多 啊，应该都系啦。因为你对住啲细路，你佢日日都喺度屋企嗰度上堂啦，系咪？ 系啊系啊。 咁你跟住家长一定系督促佢， 睇唔过眼。 系啦，即系你系唔会容忍你嘅仔女系啊零星零细啊，担天望地啊，你几日最 好 望住个 mon 咁样系咪先？ 系啦， 你专心啊嘛。 咁啊，豪仔可能系比较系无 我冇嘢啊，咁我仲细啊嘛嗰啲。 咁系。 系啊，不过你都会。 咁你仲细啫，虽然细啫。但你 KP 阿大仔啊，咁佢上堂你都要上噶嘛？ 咪会嘅， 你都会喺度督促佢，喂，坐定啲啊，咁样。 你又见住佢喺度，同埋有佢喺学校系有啲分别嘅，系啦。 嗰啲喺学校啲眼不见啊嘛，系咪先？ 为光自硬啊！ 系啦， 咁呢个调查结果，嗰三成咧系冲突增多， 系咯， 即系多咗冲突。咁啊，不过又得意，佢话咧呢个调查咧就有40.5%嘅人认为咧。关系同从前又差唔多嘅啫， 我差唔多，我即系冇坏到，冇坏、 啊、 到 OK 啊， 即系冲突多咗，但系冇坏到感情，冇破坏到感情， 咁但系冇增长到噃。 哎呀，呢、這个世代等于唔扣你人工已经有赚啦， 系啊， 系啊， 即系 话 你仲有工翻，算系咁啦，仲要求啲咩啊？ 你唔单止仲有工翻，你仲 keep 住冇减人工， 系、 啊、哇，你周围唱啊，即系俾人哋话你噶啦，已经 好啦。咁啊，想问下两位，你会唔会同呢个调查所指嘅普遍性系咁咧？每日有几多次嘅冲突呢？或者会唔会唔会每日嘅系边一种呢？即系你不会是每天都有冲突，还是系每天都会有冲突，而且有几多次呢？ 我冇同啲細路有衝突嘅， 我有噶，我天天都有噶。不過同佢留喺度冇乜關係，佢點都要喺屋企噶啦。 係咪朝頭早啊鏟佢起身嗰啲啊？ 係啊，鏟佢起身咯，每朝都要噶啦呢個。 咁即係咧，每天都有一次衝突啦， 係起碼啦，即係叫起身啊，出門口啦，係咪？ 因為佢話咧，有16%嘅人咧話佢係每日都會有一次衝突。 係係。 咁聽下嗰件事係啲乜嘢啦， 係咪？係啊，同埋佢衝突係泛指幾大咧？嗬？斗巴星啊，定系乜嘢咧？ 而家就少打嘅，即不过问题系话有啲问题，即譬如佢做功课，即可能佢越耷越低咁样啦吓，即话嗰个坐姿唔正確啊，咁你又可以我喂坐翻好啦，咁呢啲系算唔算冲突咧？叫做 系咯， 又未必噶、 啊。即我谂系嗌即嗌霎啊！ 你衝突講嘅呢個形潮好大。 不過唔係衝突，我諗直情係咧，你哋有一啲 即係唔好嘅關係啊！ 唔係淨係睇唔順眼咯，直情可能係咧意見會爆出嚟咯， 嬲咗嘅。 呢個係好即係佢好強嘅呢個呢件事。 但係我諗係大嗰啲就會 啊， 即係但係佢呢個小學啫嘛。 小學咪小學都相對我幼稚園已經算大啲嘅啦，已經 反叛啊！佢有佢自己諗法㗎。 好啦，嗱，既然係有小朋友嘅， 哇！每日一次都幾係嘢啊！ 又問下小朋友會點諗啊？嗰、那個調查咧，有問到啲小朋友咧，最想聽到父母乜嘢説話喎、 哦？ 即係喺呢段疫情， 你打機啦咁樣。 之 係啦，就我出門口啦。 咪可以，係啦，媽咪翻工啦。 咁佢最多希望想聽到嗰樣嘢咧，都係接近四成啫。係啦，咁啊唔過半數，接近四成。嗰句説話咧就係、是。我陪你玩游戏啊！ 啊，系咯， 最想 就系咯， 即系同佢打机一齐 系咯，即系做咩都好啦，佢陪佢玩啊嘛，即系都系以玩系行第一咯。 好啦，跟住咧排第二嘅咧，有两句说话都系差唔多嘅，咁就一句咧就话。我买咗新玩具俾你， 系啊，正啊， 系啦，都系玩嘅。 系我哋做咩噶？我哋俾你上堂噶咯，镜头清晰咗。 益智啊，益智啊，系啦，嗱，你想我三乘二几多啊？你揿个掣啦，咁样。 仲有另一句咧，就同物质冇关啦，就系过嚟抱抱。 哦，即系 过嚟抱抱，佢哋都系中意噶。 系啊， OK。 即系父母如果同佢讲，过嚟揽下。过嚟抱抱咁都 中意，唔系随意揽咁啦。 咁可能平时咧系讲过嚟打两下啦，过嚟罚啦，系啦，又过嚟检查功课啦。 呢句咧，我想话我做而家都有噶。 同阿华讲啊嘛， 唔系我同阿华就 乐乐啊嘛， 阿乐乐永永都有讲噶。哇，好耐冇揽过你啦，揽下先咁样咯。 系啊，咁佢哋用咩招式去 对抗 啊？热 辣辣，唔好啦， 唔系通神， 热死辣辣啊， 冲晒凉嘅，即系我都会喺我自己 个凉已经系佢帮乐乐冲噶啦。 唔系啊，梗系唔系啦。 冲完之后再话不如揽揽啦。 乐乐住富海嚟噶，佢住大学宿舍啊。 哎呀，你都明嘅。 做乜星期六日都唔翻嚟？ 我翻，咁啊翻。 你睇一次下唔翻嘅啦。 唉，我关啊，唉，而家好难清屋企。 好啦，咁有冇呢句先？ 有 嚟抱抱。 但系我估唔到咧，即系我唔知我女而家个感受系点样啦。咁我就好愿好乐意去做呢件事嘅。即系揽细个唔使你三岁仔唔使同佢讲噶，成一夜揽啦， 系咪先？ 咁啊呢啲 你揽揽仔噶 揽 哦，系咯咁啊推唔推下你啊？ 间唔少啦。 咦，你好腼腆嘅喎， 系咯，间唔少 咁而家 系咯。 如果咁细个吓读紧幼稚园呢个年纪，应该好中意揽 嘅。佢会扮怕丑嗰啲咁样嘅，系啊，我会攞胡须吉佢噶嘛，因为 系咁啊怕你啦。我系会仲即系喺佢细个即系小学嘅时候咧，我系会抱佢添噶，即系讲紧系 抱 起佢嗰啲抱啊， 咁你梗系得啦， 揈个圈，我哋好。 佢周围话俾隔篱邻舍听啊，真系我仔仲系俾我抱噶。 你咪话我琴日仲拖住落落手啊，跟住咧佢又揈开我，又系。 我 何苦咧？ 好 讨厌， 咩 何苦咧？ 手我都有份噶嘛，拖下都唔得。 唉，呢个阿妈真系。 你明唔明啊？而家你又咁大个，佢又咁大个，佢惊俾人调转误会第啲嘢啊。 哎呀， 系啊，佢边度都唔使去啊。 我成日同佢讲，阿哥哥啊，咁样想同佢讲噶嘛，或者阿仔咁讲噶嘛。 你明唔明啊？你咁样拖住佢， 即系我都要俾人哋知道，我系我阿妈同阿仔身份啫。 你咁样拖住佢，佢惊人哋误会啊。 咩啫？ 系啊，一个问价咁点算咧？无端端。 咁又变咗咧，同仔女又有一日，又里边 又有冲突， 又有冲突， 冇冲突嘅，冇冲突嘅， 系咪？咁啊，疫情之下，原来咧都真系咧多咗家长同子女之间咧，有感情嘅建立，但系亦都冲突系多咗嘅。咁大家要注意一下，了解一下嗰啲小朋友，其实佢最想咩咧？原来最想你咧过嚟抱抱，同埋咧可唔可以同我一齐玩游戏？ 啊，呢个好紧要啊！一齐玩游戏咧，因为即系因为啲小朋友咧对住个电脑，对住即系一日上堂咧，其实真系坚。攰啊！你做文职嗰啲同事咧，一日对住电脑，你都想去茶水间去唞下啦。 如果系大啲嘅仔女咧，可能喺疫情期间咧，而一个冲突咧就系、是。究竟阿妈打唔打疫苗啦？系啦， 关咩事啊？ 唔系啊，因为有啲人会想打，有啲人唔想打噶嘛。个冲突咪就系咁样咯。 即系同屋企人。 系啊，即系你话如果大啲嘅仔女，可能个冲突就变咗阿妈打呢只，阿妈唔好打住。阿妈要点样等一等？系啦，如果唔系就 呢个冲突都会有嘅，系有出现。 经济。讲选票一起分析，再讲打机求技攻势。小聪明未得到肯定，有意见男孩决定。想公平，谁人肯当花瓶？靠个性才会确认。来撕小技来对立，让他死去活来后变落差。请各位无畏风派，大女仔最分外受管制，不怕丑，爱要爱到底，并未靠照顾别要看低，不太想冷死巴闭，大女仔要找受绝不关受礼，三天不切望运势，令你智慧良多。小字放心得多，求别请我。不专制，不需啰嗦，理想很多，求别跟我。不公平，从来不公平，我最爱游行革命。不稳定，从来不稳定，爱斗气，谁能冷静？来撕小技来。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醒啦，田。 咩醒啫？ 唔好再沉 醒 喺嗰个温柔里面啦。 好醒啊！ 系啦， 大女仔啦，人哋 大个噶啦。 女孩子更加需要阿妈去关心照顾啊。 系啊，关心照顾同埋就咁肉体嘅揽系两样嘢嚟噶。 肉体嘅揽都需要嘅。 系啊，佢唞唔到气噶啦。OK， 好啦。 家人之间嘅亲密 系啊， 好啦，好啦。 啱啊，啱啊。我想问你哋两个咧，到今天仲有冇 check 呢个电邮噶 ？check 电邮， 即系睇电邮噶。 点解唔 check 咧？ 点解可以唔？ 有啦，唔系因为我见有时嗰啲人咧，嗰啲电邮嗰格咧有成千几封。 哦，有噶有噶，但系你立一立嘅啫嘛。所谓 check 咧，你睇到，但系你唔揿入去，佢都当你未 read 噶。但 系 有啲你睇到个标题，你就知道，即系又唔关我事啦，有啲废咁，你咪走咯。 如果系私人即系自己私底下用嘅电邮咧，就会系咁啊处理咯。 系啊， 即系其实都好多累积咗冇睇过，但系一睇就知嗰啲系啲商品嗰啲啦。 冇错冇错。 咁反而公司个咧就真系唔 check 唔得嘅。 系系系。反而惊咗， 有一种压力喺度。 随时加人工噶嘛，唔睇点知啊？真系。 哎呀，又调走呢个人啊！ 系啊，真系。 但系咧成。网上面听大家听过嗰个叫钓鱼电邮啦，系咪？ 有有有， 系啦，即系咩叫钓鱼电邮咧？咁样即系佢勾咗人哋 咯，电脑病毒 都唔系啊，俾人系黑客啊， 佢可能 系 一个假嘅， 系啦，攞咗一啲咧，即系好有即系 佢扮银行啦， 系啦，扮政府部门啦， 你 click 咗入去呢个网站度咧，其实就等于入咗人哋嘅陷阱。 我真系成日公布话有扮得佢好似个网站咁样嗰 个，系啊，冇错， 但其实。就睇啲細節嘛，話教睇下佢個串法咁樣，原來可能兩個英文字母調轉咗， 係 啊係啊，或者係啦，即係咁啊， 啱啱咧就系话有个太太咧，佢就帮佢先生咧申请个 BNO 咁啊，跟住咧哦，竟然咧 呢、這个网站都假，即系佢去英国嗰个咩 Home Office 嗰度 唔系，而家今次呢个咧系办香港邮政局 啊，香港邮政点样点样玩法啊？ 喂，咁佢咧就系寄咗出去啦，咁跟住咧就突然间咧有一日咧就收咗个电邮，咁收到电邮做咩咧？咁咧就 系 香港邮政咧就 send 咗 email 俾佢，佢就话唔好意思啊，呢位太太，即系咧你个喂，咁佢当佢用文字啦，就话啦，由于咧你寄出去嗰封信咧寄咗两次咧，呢个文件咧亦都无法咧运抵目的地，咁咧就要求佢缴交，即系话佢地址资料咧不完整啊，咁即系有好咩个夸住好唔好字正咁样去话俾你听噶，咁啊就话要求咧佢缴交$21嘅运费，安排回邮， 哦又唔多钱， 即系话去即系打翻回头啦， 系咯， 系啦。咁啊，$21， 我会俾啦，因为$21唔多嘛。 香港邮政局$21，咁佢真系事实上有去寄佢嘅先生嘅 BNO 喎。咁佢又担心咧嗰个 BNO， 因为佢又系寄埋嗰啲护照去噶嘛。 护照嘅嘢噶。 系啦，咁所以佢我咁梗系紧张啦。咁所以咧第一时间咧，咁佢就话哦，好，咁我点缴交啊咁。咁跟住咧，佢 入嗰个网页嗰度， 系啦，佢入个网页嗰度，跟住咧就叫佢 输入资料 ，跟住咧就有个银行发出嘅一次性那个密码， 系， 咁跟住咧就叫你确认短 信，衰晒啦， 办到 几 钟， 系啊，因为佢系个佢话佢觉得冇问题啊嘛，个官网嚟噶嘛，系咪先？咁同埋再者啊，大家有几可睇到香港邮政嗰个电邮啫，系咪先？ 你都冇办法 check 到真假噶，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佢话形容咧嗰条链接咧系以英文为题嘅，咁系啦，英文 即系佢觉得如果写简体字你就惊啲， 英文就 official 啲， 系啦， 写日文又假啲。 佢话咧同香港邮政嘅官网咧好似冇乜分别咁所以咧佢就话，哎呀咁好啦，咁跟住咪俾即系嗰个资料，咪跟住咪发一次性嗰个叫做密码咧，咁佢咪确认咯，咁跟住咧就存款啦，咁过数啦，咁 跟住咧。 跟住噔噔电话铃随即咧又响咯， 咁少钱 系啦， 万 八 啦，点解噶？ 又输入$21变咗$18啊！ 佢点样去改动佢嗰个银码咯？ 唔知喂，咁佢假噶嘛？嗰个网站 唔使啊，即系话咧，佢攞到个授权，咁然后佢就自己可能就即刻生第个银码出嚟。咁但系你又有一次性嘅密码俾埋对方，可能呢啲咯。 咁究竟系嗰位受害人本身嗰个户口只系得$18啦？ 我怀疑咧，佢系用一个外币嚟去咩嘅？因为咧，佢好撩楞噶，$18,482咯。咁应该系咪一个汇率嗰啲咁样啦？系啦，$21可能唔知咩币咁样啦，系啦。咁所以咧，跟住咧，但系问题系啦，点解发生问题咧？嗰个事主咧就随即咧向翻佢嘅碌卡嗰间银行就话：，喂，呢个唔系我，系啊，我明明$21，点解变咗$18嘅？唔系我，唔系。 咁佢有冇得扣得翻啊？ 就系呢件事啦。 点啊点啊？ 银行话：，喂，sorry 喎，我。初佢话 follow 呢件事嘅，但后来咧再查证佢话，唔系喎，小姐你验证咗，咁我哋好难去帮你，因为你确定咗话要过呢个数噶嘛，所以先至同你过呢个数咧，所以佢而家咧就话冇得赔翻俾你嗰个钱。 Oh no！ 系啊， 即系话你只要自己输入咗密码啦，咁究竟你喺一个真网站定假 网站都好啦， 咁银行就怪客治你啦。 系啦，就系可以咁讲。 咁啊，真系要小心。 咁佢好嬲住就话：，点解咁啊？我明明即时已经话翻俾你，喂，我唔系过呢个数噶。 其实我觉得有得拗下噶，因为如果你能够呈现出咧嗰个网站摆明系一个假嘅话咧，呢个假网站度确认咗，我好明显系受害噶啦。 系咯。 咁个银行都话你咁样，我都系受害个。 再争取多两嘢， 我都可以研究下。 可以研究下。 争取，不过大家要再留意啲啦。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楼价连升两个月，创7个月新高。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2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4.5，按月上升0.9%，按年升2.97%。各类单位楼价都录得升幅，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86%，按年升2.9%。 连升两个月，大型单位楼价就由跌转升，按月升 2.39%， 按年亦升 2.59%。不过私人住宅租金指数连跌三个月，最新报174.6，按月跌1.02%，按年跌5.6%，创超过四年新低。中小型单位租金按年跌5.56%，大型单位租金按年跌近4%。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正是逐渐舒缓，但不能掉以轻心，不应太快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避免疫情反弹。他建议在复活节假期，若果疫情持续向下，才考虑是否可以放宽部分风险较低的活动。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个案清零要再看四星期，社区隐性传播链才算截断。他认为复活节长假期间市民活动和风险增加，当局应该在假期后一定要看到源头不明个案持续不断下降，才有空间陆续放宽措施，但同时要做好准备，怎样减低爆发风险，同埋一旦爆发怎样能够第一时间介入。新疆政府新闻办发言人伊力刚表示，欧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一些反华势力打着人权幌子搞政治操弄，企图人为制造所谓种族灭绝问题，破坏新疆安全稳定，阻碍中国发展壮大。伊力刚在北京出席外交部记者会，回应有关国家近日制裁新疆部分个人和实体。他说，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口一直持续增长，根据2010年至2018年的统计数字，维吾尔族人口由1017万多人增至超过1271万人。如果实施种族灭绝，维吾尔族人口不会大幅增长。他强调，涉疆问题不是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去极端化和反分裂问题。新疆政府和外交部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和田市教培中心结业学员塔克日刚在记者会表示，所谓中心是集中营，同埋学员遭受酷刑，是擘大眼讲大话。他感激中心去除自己的宗教极端思想，恢复正常生活。塔克日刚以普通话发言表示，教培中心是一间学校，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上六节课，学习国家通用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等内容，课余活动非常丰富，经常举办文体活动，中心设有医务室，24小时有医生，学校亦非常尊重学员的风俗习惯，食堂每日免费提供种类多、营养丰富的清真美食，除了周末和法定假期正常休息，有事亦随时可以请假或者联络家人。信教的学员在放假时可以到清真寺和回家进行正常宗教活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90点，升54点，成交金额9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5点，升95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80.4跌21.6，腾讯控股617.5跌2.5，百度集团206.6跌7.4，阿里巴巴216.5冇升跌，小米集团25.65升2.5，中国神华16.4。中国神华最新是16.06升了1.56，港交所466.6升3.4，哔哩哔哩是新上市报786.0，盈富基金28.66升1.0，药明生物98.2升2.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51，瑞士法郎0.94，加元1.261，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68，升292。港金现价报16,050，升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08，卖出1,730.5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柴湾嘅环翠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咁喺湾仔嘅分域街就爆水管，分域街介乎谢飞道同埋洛克道之间第一、二线需要封闭，就系分域街介乎谢飞道同埋洛克道之间第一、二线需要封闭，影响到咧一带就车多。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柯士甸道呢一段咧，亦都挤塞，排到去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催神厨房、娱乐催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回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朋友 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 嘿，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广播到人妻信箱之，你为工作可以去到几多呢？吓，咩叫去到几多呢？即系去到几准？全球咧有成30多亿嘅劳动人口，工种繁多。咁而家嘅网络世界咩都可以拍啊，但系选择你嘅工作之前，你会唔会谂到会唔会影响你嘅将来呢？会犯法坐监啊？唔系，虽然唔系咁严重，但系伤害性都几大噶，可能会影响埋你嘅将来同伴侣。系啦，佢会唔会嫌弃你之前做嘅工系点咧？吓，作为男朋友嘅你，会唔会介意女朋友嘅工作需要性感、露背、啲 B， 同埋你女朋友之前嘅工作系啲咩咧？ Hey baby， 过嚟啊！过嚟啊，baby！ 做咩啊？有咪好嘢益我啊？ 哎呀，益你个头啊！ 哦、 哎呀，帮我呢用个刷系啦，刷咗背脊咧嗰啲油脂粒啊！ 油咋系嘛？唔好吓亲我油脂粒。 哎呀，唔系有两粒咩？ 冇啊！你做乜事？你咁、baby 啊？你个皮肤咁滑，边有油脂粒噶咋？ Yeah. 但是为什么你的背脊会这么油的 Honey， 你是不是被人整蛊啊？ 哎呀，赚钱啊，死佬。 什么话？ 什么 Honey， 你为了赚钱你要露个大背脊给人看。Oh no！ 你仲要写啲字上去？点解你女伴会有啲字喺个背脊度嘅 ？Honey， 咩啫？啲人斋睇冇得掂，冇得摸嘅，唔好咁紧张啦。 我咪就系戥佢哋紧张咯，唔抵啊嘛，冇得摸，我讲笑啫，我先有得摸嘅啫嘛，但系都系啫嘛。你点可以卖弄你都冇乜嘅身材去赚钱噶？ 你估我想嘅咩？一个展销场啊，冻过雪房咁啊，同埋咧家阵咧唔使交租啊，唔使俾钱啊，你阿爸啊，唔系系我阿爸同我阿妈咩？要搵钱噶嘛？ 阿爹揽揽先得，哇！不过好油啊，哎、你个背脊唔揽啊，真系。点解？点解你做之前？你唔跟我商量一下呢？ 哎呀，跟你商量唔好玩啦！依家咩世代啊？我阿爸阿妈都未管我啦。 咁你有冇当过我系你嘅男朋友啊？ 如果唔系当你系男朋友啊，就唔会叫你啊帮我赤条条喺度擦背啦。 边有赤条条啫？我哋上边都仲有着两件棉衲噶。 咁又系，仲有樽领。 但系我想话，如果你当我系你男朋友，你又做埋晒呢啲袒胸露背，俾人画到背脊花晒嘅。你当我系岳母靓岳飞咩？你我岳飞次次咁样，你都要同我讲声。你等我，等我得个知子啊！一阵我啲 friend 摸过你背脊嘅，咁你叫我点算啊？ 冇喂，你讲咗去边啊？真系越嚟越离谱啊！ 我咪讲咗你背脊嗰边都去边？ 我呢个工作系光明正大，只系攞个背脊出嚟啦，俾公司写几个字卖广告啫嘛，又唔系出卖肉身肉体。 你咪呀嘛，呢个背脊唔系肉身啊，咁都唔系肉体呀、啊。你咪真係要改埋个名字做露比呀嘛，要露埋个比先算啊你吓。 你当我系咩 啊？ 你俾啲太男人睇蚀晒咯，我就当你我 baby 咯。 你咁讲啊，即系觉得我系为钱要牺牲色相啦。 其实本身我唔觉得你有色相嘅，你牺牲到我都好好奇噶啦。不过即我嘅意思系。我唔要俾我个女人啲人睇蚀晒啊！ 咁、哎、你喺条街嗰度啊，望人哋嗰啲女仔啊行过啊，佢哋都有男朋友噶，嗰啲着住背心短裙啊，啊又有咧吊带嗰啲啊，啊咁你又冇话蚀咗俾你咁咯？ 摆明蚀啦，我啊及晒佢噶啦，真系。 你有冇啊赚到啊？ 有啊有啊有啊！ 你有冇唔再爱我啊？ 其实有几晚我都冇入房揾你噶啦。啊，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冇。 咁咪系咯，我用第二种方法赚钱。总之咧，我冇对自己啊，亦都冇对你唔住。OK，你呢，快啲帮我。擦干净个背脊嗰啲油啦，油淋淋咁样啊！听日后日啊，我都仲要做噶。 Baby， 是 Super Junior Sexy Free and Single， 哇，好熟悉啦， 好 international， 你 search 啲字好熟悉啦， 系啊，冇错 ，Sexy 咩话？ 系啊，咩 Single 啊？ 叫咩名啊？直播 Sexy Free and Single， 哇， 你 睇佢， 喂， 你 呢个新闻系点嘅啫？真系背著写字噶？ 唔系，因为我 嚟自一單新聞咧，我即係引起我諗起呢樣嘢。 喺邊個地區？ 喺大陸啊，有地產啊，咁咧佢咧就揾嚟咧幾個嗰啲 靚放啊， 靚女 model 好耐，其實前2018年咧嗰時已經有得有次係咁噶啦。咁當然而家俾人大封殺啦，就話佢喂你咁樣係 咯， 唔得嘅喎。 佢寫咗咩字啫？ 喂，佢淨係畫咗，佢攞咗個女仔嘅背脊咧，真係大露背，大露大露背咧。 咁佢前邊點樣冚住啊？ 嗱，弟弟。佢 弟弟会叫你弟弟啊，好惨啊，真系，哎呀， 我唔系叫弟弟，我话第一啊，我话第一啊， 人哋都打年纪啊，你话佢弟弟， 我话佢打第一，我话 你见到啲咩觉得佢系弟弟啊？ 我冇讲弟弟， 我都听到 系弟弟咁样， 我两个第一时间见到，哎呀，哎冇心机做个节目咯，哎呀，真系， 我第一啊，我冇讲我弟弟啊， 我俾我系你就即刻改翻口啦， 哦系啊， 叫翻我大啲，叔叔啊。叫嘛？ 我话等等，我话第一，我话咧 等等，弟弟， 弟弟， 弟弟， 佢惯咗啊！佢次次叫阿乐乐都系咁样噶，弟弟啊，弟弟啊， 哥哥噶， 系咯，好惨 啊！咁咧，嗰啲女仔大露背啦，系咪？咁啊，都靓，身材好噶，讲 咁咪好咯。 唔係佢背脊寫咩咧？寫個商家個招牌定咩？定係話 buy me 咁樣啊？ 嗰個 背脊度寫住。 誒，今日個茶餐定咩啊？ 畫個示範單位嗰個平面圖。 畫到啊！ 係啊，佢畫啫嘛。咁即係話間屋個廁所啊、個房嗰啲咧平面圖啊。 我知個 floor plan。 係啊係啦，係個 floor plan 啦。咁第二咧就喺度畫緊佢嗰啲資料啦。咁咪有一個就因為佢有幾個喺度噶嘛。咁可能 A 座、B 座、C 座、D 座咁。 成個屋苑就係幾個女仔拼埋一齊。 咁我哋有啲單位係有大騎樓嘅喎， 有露台啊，工作台啊。 你問得好好，騎樓可以一擰擰轉身咧，哇！佢嘅心口又可以畫字喎。係 啊， 係啊，可能係即係可能啲經紀可能電話號碼17238咁樣啦。 咁啊，天台頂樓連天台嗰啲揾咩人啊？ 複式嗰啲嘅點啊？ 就畫喺條頸度嘅咯喎，頂樓連天台嗰啲 啫。 咁鬼特別嘅呢一個， 即係人體屋苑設計喎。 手法 係啦， 同埋有啲屋咧，而家俾人揭發有僭建噶嘛？ 哇！真係有僭建， 咁嗰啲又要揾另外一啲僭建嗰啲先畫到嘅喎， 咁佢就唔好揾嗰啲啦，費事畫佢僭建。 要揾人檢測咗之後先知係咪僭建 model 係啊？ 係我畫咗啦，喂，我唔係講呢單新聞嘅，喂， 個個出到嚟咧，全部個賣點都係話咧，嗱，我哋所有單位都冇僭建㗎，你睇我哋啲示範 model、示範單位、示範單位， 真 假實， 全部冇僭建㗎，係 啊，使唔使試下咁樣嚇，睇下係咪真係貨真價實？我講緊因為呢單新聞，所以我先諗下啊，如果你女朋友或者你老婆要做呢份工嘅，咁你接唔接受咧？ 如果有地牢嗰啲，有冇点设计？ 你又 继续唔理佢。 会所点样表示？ 系咯，一铺地牢真系卑视民，真系哎呀！ 我系 man 版 点样 啊？焗桑拿嗰啲点啊？ 咁跟住点啊？俾人投诉啦？ 唔系啊！我当然啦，大陆嗰个方面，佢诶即系会话你哋咁样太过露骨啦， 有伤风化 系啦，有咁就 名副其实露骨啦，锁骨都露埋啊！真系 咁就唔俾。咁我喺度谂啊，呢单新闻就睇下，如果你个 你都想试下 女朋友系 听日小确幸，你又试下画个平面图出嚟。 哇，系好大啊！ 睇下边个画得到够多 花园，成个游 乐 成个主题乐园。 如果用桂花田个背脊，直情可以画万里江山图啊！哇， 应该系大湾区啊！ 系啊，大湾区，大湾区，观音像。 你咧净系可以画深圳啫， 画晒 系啊， 系啦，咁咯。所以我真系谂下啊，系如果你女朋友或者唔好话老婆啦，老婆真系已经可能未必会做。女朋友系做呢啲工作， 睇唔起啲人妻啊！而家 哦，唔系 啊，系觉得个老公，系个觉得个老公唔会 care， 系啊。 咁你又得唔得咧？你作为男人吓，得唔得？ 冇得讲得唔得啦。 如果佢工作啫，系嘛？工作佢又唔会真系蚀底咗嘅，又冇得嗱。如果好似头先嗰个剧入边所讲，嗰、那个女事主话冇得掂噶，净系斋睇嘅啫嘛。 系啊，斋睇嘅啫。 咩叫想一得二，得寸进尺咧？ 今日嗌咯， 今日 嗌系嗌咪蚀底咗啦，已经 嗌就蚀底咗啦。我惊一间啲人咧睇楼盘嘅时候咧，就系睇睇话。哦、我想睇下个窗开唔开得嘅啫。 咁啊， 又或者以为你系咪挂羊头啊？ 唔系，同埋咧，嗱，你谂下，佢喺得你个身度咧画示范单位，佢就即系当咗你系展示板啦。咁、即系以后咧陆续有嚟嘅咯，系咪啊？有啲咩商家啊，卖咖喱 啊， 咩商品啊， 又嚟攞背脊咯。 同埋最极致去到咩咧？日本嗰个女体寿司。 女体性啊， 女体性， 你晓得吗？ 即系 中，你知唔知发生咩事？ 将个肉体横陈当系寿司碟， 我唔知嗰样嘢。 上面铺晒鱼生寿司，你话 点 扇？ 咁 点 啊？你话 佢都唔掂得噶，净系掂寿司嘅啫嘛，佢 都唔想食。 系啦，但系 点扇 啊？究竟夹唔到 啊？系啊， 咁系咪即系话做一份咁嘅工作，好容易令到男女之间嘅感情会破裂咧？ 哇！你接受得嘅都冇办法噶啦，真系要。 唔系问题系话嗰个男仔，你接唔接受到佢咯？嗱，呢个就而家做紧啦。咁可能我之前已经做咁一啲咯，喺同你未拍拖之前做嘅时候，咁可能影晒相噶嘛。就如嗰个女体性咁，我哋都觉得哇咁震撼。咁你话佢将来拍拖， 咁前事不计啊，系咪啊？个个人都有历史噶啦。 系啊，唔系咁，如果你咁计嘅话咧，跟住啲女仔可能调翻转就你啊。穿住嗰件咁嘅龙虾衫啊，喺条街度派传单啊，我都未嫌你啦，你俾人哋系咁笑，系咁影相。 但系嗰件龙虾衫，我冇望到样，我分钟 你就唔知点解咁特别露样嘅，所以先至 系咯， 先至令到个女朋友觉得羞。 跟住同好多人去影相，个喺个人都知系你啦。 如果咁计嘅话咧，嗱，我又谂，作为个男朋友，你个女朋友个背脊画平面图，你又觉得佢露肉啦。但系如果佢做嗰啲咧内衣模特啊，或者嗰啲手模咧，即系直情系戴戒指啊， 手模好啲。 但譬如你戴颈链咧，钻石颈链嗰啲你都要着低胸噶嘛， 系啊，有吊带嗰啲咧， 你都着吊带 嘅， 系啦，嗰啲唔通冇男朋友嘅咩？ 系咯， 系咯。 咁我就系话，咁究竟你作为男士嘅你，哦嗱，我自己个人嚟讲，我唔接受嘅。 哦， 你唔接受？ 系我如果我系男仔嘅话咧，我唔接受到。 系你系女仔咧？ 唔系咁，当然我唔系睇低佢呢份工种啊，即 系接受 唔 到 啫。我唔想佢做呢个工作。 咁当然啦，当然啦， 系咪？即系想佢据为己有噶嘛？ 系啊， 你唔想佢同大家分享。 但如果佢呢个 即系视觉上啫吓，讲紧 佢事业好发展得好好咧。 佢一日咁一日嘅呢个 人工系啦， 譬如有好五位数字嘅 系。 咁样一做一日， 哇！做嗰啲手模嗰啲系定有咯， 即系人肉广告啊！如果当佢， 明啊明啊明啊， 咁你会唔会因为个银码而算啦？ 咁啊太肤浅啦！咁咧对于我嚟讲， 系咪 六个数字， 写低咁开呢啲数字，我哋都会个良心都会行埋， 受到责备 系啦，咪就啦，就会跌入陷阱啦。 如果 你 系 你 OK 啊？ 我 OK 嘅。如果佢一个工作咧，我 OK 嘅。我是 OK， 我不介意他这样是被人看蚀的。 其实不是等于那些演艺界那些呢，哎呀你介不介意你女朋友呢在这场戏里面有亲密镜头啊，你介不介意 有床上戏 啊，有床上戏啊，他穿好少啊，他今次要扮一个呢就是性感的俏女郎啊，这样那些。通常个男人都唯有说一句，哎拍戏啫嘛，好大方啊这样。 是不 是真的可以 大方到这样呢？ 喂他的工作嚟真。 喂那调转那些呢，男人即系，譬如佢都要拍床戏啊， 系都知道。咁我又觉得，即系如果娱乐圈嘅工种嗰啲咧，可能佢哋大家唔系我真系拍戏嘅啫。 咁佢呢个都系啊， 佢 呢个都 系 佢呢个都系画平台啊。 佢可以唔做呢个工作。 咁你可以唔拍嗰套性感戏噶？ 系啊，你可以唔接嗰部戏 啦。阿罗兰姐，你几时叫佢拍呢啲戏啊？而家以前有， 系以前有噶，以前佢着泳衣啊， 都要着泳衣噶嘛，而家唔使噶嘛。 我唔得咯，咁你系咪真系两位得咁 唔紧要？ 你唔得系好合理嘅，系千祈唔好得。 咁你两个系咪真系好得先？ 唔得噶， 好得噶， 系啊。 唔系啊，你开先话。 佢已经话你系弟弟噶啦，你唔得噶。我都唔得噶。 唔系话佢弟弟， 男人咧，男人系比较 double standard 嘅。嗱，除非咧，我一识佢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做一啲即系比较系外露型嘅工作啦。 系做呢个工种嘅。 即系我一识佢嘅时候，可能佢已经系一个 model 嚟嘅。 系 啦，佢已经 咁啊，更加冇得好讲。 系啦，咁你就唔会到时怪。不过我相信你总是会希望就话， 当你得到佢拥有嘅时候，你就唔好，可唔可以收山啊？ 系啊，老婆， 可唔可以收山？ 诶，我赚多咗钱噶啦，不如你唔使老咁多 啦，系 啊， 你可以， 系咯，你个名都改，唔使叫路比噶啦，系咪先吓？ 我都会倾向呢种， 系啦，系啦。但如果我又未有能力，佢一句得埋嚟，你养我啊？咁当 所以不能够一刀切， 系啦，当我冇讲过啦，系啊，唔系，因为呢个纯粹系个人接唔接受程度啫嘛， 系啦，舒唔舒服啊，就 是、其实等于咧，唔一定系路噶，可能调翻转话，你老公可能系做地盘嘅，你啲惊危险噶，可能你总有一日你都想佢，不如你试下唔好做啦，即系纯粹系你会觉得嗰个工种，你总系有啲接受唔接受嘅，你就算做白领。你可能都会话喂，老公啊，你一日翻十八个钟，不如你都唔好做啦咁样。 疲劳死咁样。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无论露定唔露都好咧，都系要问你隔篱嗰个接唔接受到嘅。 一日游利润唔高，建议推出公海游。 葉慶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要全盤考慮郵輪風險的做法是正確，但鄰近地區例如新加坡、日本和台灣都已經推出在內港航行的本地郵輪旅遊，特區政府只需照抄就可以。如果有公海遊，做足檢測和打疫苗等防疫措施，上船後有節目又可以吹吹海風，在船上住宿一兩晚，相信市民都會支持。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在同一節目都認為，要求市民接種疫苗才能夠參加本地遊是很困難。他說市民會歡迎疫苗護照，尤其和內地恢復旅遊和通關安排。新疆政府和外交部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和田市教培中心结业学员塔克日刚在记者会说，所谓中心是集中营和学员遭受酷刑，在擘大眼讲大话。他感激中心去除自己的宗教极端思想，恢复正常生活。塔克日刚以普通话发言说，教培中心是一间学校，星期一至五每日上六节课，学习国家通用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等内容。课余活动非常丰富，经常举办文体活动。中心设有医务室，24小时有医生。學校亦非常尊重學員的風俗習慣，食堂每日免費提供種類多、營養豐富的清真美食。除了週末和法定假期正常休息，有事亦隨時可以請假或者聯絡家人。信教的學員在放假時可以到清真寺和回家進行正常宗教活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20点，升83点，成交金额10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5点，升95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美團279.2跌22.8，騰訊控股616元跌4元，百度集團207.6跌6.4，阿里巴巴216元冇升跌，小米集團25.65升2.5，中國神華16元升0.5，港交所466.8升3.6。Bilibili 新上市報788元，中移動51.15升4毫，盈富基金28.7升1.4。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72，英磅10.71，瑞士法郎8.274，澳元5.935，加元6.166，新西蘭元5.431，歐元是9.1622，每百日元對港元7.09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26。日經平均指數報29,560点，升384点。港金現價報16,050元，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9.38美元，賣出1,729.8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啦，由于西贡公路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车龙都好长噶。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万年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围，咁出九龙咧都影响咗少少噶。咁而家都系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福民路回旋处。咁再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

但有啲酒店係可以 哦， okay, 酒店開得啦咩？ 係泳池， 佢要你登記咯。 酒店泳池開得啦， 係啊， 哦，真係唔知 喎。係咪全部我唔知啊？不過咧，我 係咪泳池開翻啊？定係泳灘未開啫嘛？ 唔係喎，泳池 唔開 喎。 係喎，咁 係啊，泳池唔開㗎。嗱、 okay, 你聽得好啦，其實我就正想講咧， 咩啊？ 開定唔開咧？究竟有啲乜嘢咧？所謂嘅係啦，有啲乜嘢所謂 double standard 喺度咧？就話説咁嘅。而家 你唔好又同我讲双标呢个字啊，系双重标准好冇？ 我讲 double standard 啫，我都冇讲双标。 你讲讲下，你会佢又会双标嘅 英文嚟 嘅。 我讲double标啊，我唔讲双标，我讲double 重啊， 系啦，重标啊，重标真系系啦，咩意思咧？你有冇留意？而家你去到公园度 咩 啲遊樂場設施係點嘅？ 封嘅咯， 冇錯。 啊 今日新聞咧有個爸爸咧有個好好嘅形容詞，我覺得真係好正。佢話覺得咧好似兇案現場咁樣。 哦，係啊， 哦、拉曬， 其實好多地方都係啊， 係啊， 係啊， 膠帶。 同埋你會見到咧兩個字決心。佢为咗封住个游乐场，嗰、那个决心去到咩地步咧？ 整烂佢， 唔系封到点唔俾你玩到啊？ 系啦， 举例有啲咩游乐设施啊？ 好啦，嗱，譬如有上滑梯啦，有旋转木马啦，唔系唔系旋转木马，氹氹转就系啦。 上滑梯喺上嗰个楼梯嗰度咧， 已经封 晒 啦。 系啦。翹啲繩喺度，等你上 啦。 然之後射落嚟嗰塊嘢嗰度咧，就放啲咧。 钉喺度， 使唔使啊？ 放啲杂物喺度， 系啦， 等你 污糟佢， 系啦，差唔多嘅，差唔多嘅。譬如你上滑梯咧，佢首先会拉嗰啲围绳啦，咁然后咧，如果惊你真系擒咧，佢就攞嗰啲胶水马，就叠咗喺上面。哇！你谂下啲僆仔都见到有嗰啲胶水马喺度，但系我觉得最绝嘅咧， 佢哋会唔会爬水马咧？变咗 话，唔系我见，唔系，但系佢爬嚟爬去，佢上唔到落嚟啊嘛，卡住咗，旋转嗰个氹氹转。点封法？ 氹氹转，氹氹转。 我真系见到个决心啊！上次我去屋企楼下望住，我话啊好嘢，即系你 估下， 即系你如果你做第啲事咧，可以有咁样嘅决心咧，何愁大事不成？ 我见到啲氹氹转都系拉咗嗰啲条咧，即系嗰啲拉条，拉住嗰啲条，即系嗰啲胶带咧，系围封住氹氹转。 哦，咁你个区嗰个 就比较渣啲啦。 系啦，即系可能区区嘅决心都唔同嘅。 攞雪糕筒， 雪糕筒都个决心，决心 落去个地， 等佢唔转， 决心唔够强，因为雪。高筒都有得踢开啊！哇，我楼下我见到一个、真系， 佢唔系攞嚿石喺度等住啊嘛， 唔系， 佢摆晒啲水马上， 佢个意志真系好坚定，佢为咗令到你冇办法，佢为咗令到你冇办法可以转得喐，转啦嗱，你试下转啦嗱， 哦，佢净将嗰块转氹氹转嗰嘢。搬嚟咗个支柱嗰度， 佢竟然可以攞咗几个咧，嗰啲叫做平时嗰啲铁栏杆啊，咪一个个咧，即系铁马咧，即系佢咧就将佢咧反转，将佢锁咗喺咧嗰个氹氹转嘅上面，直情系咧你上都上唔到，因为咧你本来如果你上去咧，就算当转唔喐咧，你都话诶、我上去熬下都开心啊，佢上都唔俾你上，佢攞嗰啲铁马咧就调转，所以咧你咪一支支插咗 上 去噶嘛， 系啊，危险 嘅，直情好似嗰啲即系防盗围栏咁样咧，佢攞几个搭上去，然后再攞条胶带封实。 哇！人哋唔知头唔知路，即系以为你呢屋苑做乜嘢？ 系啊，都系凶案现场咯。 都凶案现场啊！我直情觉得咧，佢系嗰啲大厦保安嚟噶，即系咧以为转旋转木马，唔系成日爽旋转木马点啫？个氹氹转后边，你以为后边咧就系嗰啲咩豪宅咧？呢件系嗰个咧，即系护城河嗰个巨马。我嗰次落到吓死我，我即刻咧，你知我几惊？我僆仔冲埋，我直情话喂。你掂都唔好走过去掂， 系啊，冧落嚟吓， 冧落去砸亲你，你擒上去咧，你搲到咧又损，会生锈噶嘛。 喂，同埋一样嘢就系、咁，你入去玩都犯法咯，叫做 系 咯。 是但系我唔明嘅就系、其实你唔使封到咁危险啊，佢反而咧，佢唔封唔危险，佢封咗先出事。 唔系啊，问题就系、万一佢如果管理得唔好嘅话，有人入去玩而俾人捉到嘅话，你嗰个游乐场嗰个地方管理系有 好 出事啊嘛。 咁而家乜嘢嗰个W 出咗嚟咧？ 哦。 系咩？ 唔准 W 啊 ！W 啊！ 双重标准 系啊！嗰、那个双重标准系咩咧？因为今日咧好好有个爸爸咧，佢就接受访问啊，佢咧就发起咗一个投诉，一个行动嚟嘅。佢就话啦：我唔明白点解啲公园嘅游乐设施到今时今日都仍然要凶案现场咁样。哎呀，咁政府要防疫啊嘛。 系啊。 咁点解？W 嚟啦。 主题乐园可以开翻。 嗯， 哦， 佢话你可唔可以搵人答我？佢话主题乐园就系俾靓仔去玩，我呢度又系俾靓仔去玩，点解嗰度可以开翻，我楼下个氹氹转唔可以开翻？ 呢、这个爸爸你就实太唔明啦。 阿千，你先至教诉我， 呢个系咩社会啊？ 咩社会？ 哎呀，嗰、那个要收钱嘅，梗系俾佢开啦。你呢个唔使收钱嘅，佢咪唔开咯。 嗱，此有此理啦。于是乎就系嬲猪啦。 我哋系答得好轻松啊， 海水公园啊，你生日嗰日入去唔使钱啦、 啊，系啊，离晒谱，你知咩咧？因为咧呢、這个爸爸咧，佢个名字叫阿 Jack 啦，咁咧佢系有啲咩嘅特别咧？因为佢本身咧就有个女，佢咧就话咧两岁半嘅啫，佢话我女经过公园咧，佢仲以为嗰个商标去到一个咩地步咧？那个德标啊，去到咩地步咧？主题乐园又开得，算佢都唔计较住啦，一阵间再计较。佢话同一个游乐场。隔篱嗰个篮球场咧，已经喺度打紧波啦。 系啊，系啊。 网球场又有人打紧波啦。 系啊，好开心啊。 佢话爸爸，点解得我唔玩得嘅、嗯？即系佢当然讲唔到啦，但系佢眼神，佢望住，好想上滑梯。于是乎咧，佢真系好嬲啊！佢咧就搜集咗738个家长嘅签名，咁、然后咧就希望咧就向政府反映。咁同埋咧，亦都有第二啲家长咧，譬如咧有啲 SEN 啊，即系嗰啲叫做有特别需要多动症嗰啲咧，佢话。其实平时咧，我僆仔真系用游乐场咧系有治疗作用嘅，你要俾佢，譬如话放下电啦，或者你要俾佢度发即系会活动啊咁样啦。咁然后嗰个爸爸就话啦。而家咧唔系每个家长都一定有钱带僆仔去主题乐园嘅。佢话咁你而家封咗我下边想点先？ 系啊，封咗你下边嘅公园。 你封咗就系封咗下边咯，咁点先？真系 佢会唔会咁讲咧？就系、是、咧，嗰、那个分别咧在于主题公园就有管理啊嘛。 系 佢请到啲人喺度管理。各个屋村自己嗰啲楼下嗰啲游乐场就断估我冇见过。 系有就系 管理员。即系如果要肯定嗰啲设施咧，有人抹过。小朋友玩完呢一转，可能隔两个钟有人抹咧，佢要肯定嘅话咧，佢可能要加啲人手，咁啲家长先信你真系有抹啊！如果唔系就因为佢唔使钱，个个都可以行入去玩完之后离开，咁就嗰、那个风险咁样大啲。 系啊，我相信系啱嘅，有可能系咁嘅。 但系唔系，我想话咁，譬如政府嗰啲公园咧，咁、佢都有清洁 喂，但系你篮球场，篮球场都冇人管理噶。佢有你開翻喎，係咪先？ 咁啊，嗰啲個籃球場得個架，嗰、那個架就相對地掂嗰啲嗰啲叫做設施。 係人群接觸啊嘛，而家講緊危險咧，係、你有五個人喺度，然後你就你眼望我眼，大家又身體接觸啊，嗰度危險啊嘛。 佢又有設施啦，咪 一樣啫嘛。你遊樂場其實反而咧， 設施多啊。 如果你計翻啦，你估打籃球戴口罩機會率大啲，定係我斜滑梯戴口罩啊？ 上滑梯， 咁啊，梗系上滑梯啦！佢未封之前咧，我带啲僆仔咧，我都已经叫戴住口罩噶。 哦，咁当然咧，家长都唔会，家长都唔会俾佢戴口罩嘅，真嘅。 佢哋又听话喎，啲僆仔咧用咗一年时间训练咧，佢哋已经唔会去到会除罩嘅。 系啊，又真，我真系都几赞嗰啲小 B B 咧，乖噶。细到我谂仲系讲紧岁龄嗰啲咧，啱啱识学行识走咧，佢都戴口罩唔会歪开，系啊。 所以其实我对呢个阿 Jack 呢个家长咧，我真系万二分嘅同意，因为你真系好离谱，而家你见到个标准都唔统一嘅啫。 我想问咧，咁呢位朋友咧，佢系咪泛指嗰啲系政府或者 屋村 下 系啦，就系呢啲咯。 喂，屋村啦，屋苑咧，其实你私人屋苑啊，你豪仔啊，阿鹏仔咧，屋企楼下都封噶， 都封噶， 唔俾玩噶嘛。 系啊， 但系我想话嗰啲叫做咧入钱嗰啲机咧，即系嗰啲掟一蚊彩虹嗰啲啊，佢开 乐园，主题乐园， 乐园啊， 系啊，我知啊，系啊， 掟钱嗰啲啊， 就 系 咯， 嗰啲开噶， 因为解唔通， 我又真系见到。有啲屋村咧，嗰、那個遊樂場都仲係有，但係嗰啲好小型嘅，即係有 幾 張凳啊，然之後就有個嗰啲擒上去嗰啲城網啊，嗰啲有人玩喎、啊。 所以咪就係唔統一咯， 嗰啲唔玩得嘅都係。係 啊， 不過啲人 應該唔玩得嘅， 係啦，偷雞捐咗入去玩 啊。係啊，我佢呢個家長咧，其實佢好實在嘅，佢就話你可唔可以咧，一係就效法人哋嗰啲主題樂園咁樣，你喺呢啲公共屋苑嗰啲地方咧，公共屋村嗰啲啊，你一係有温度計測量顯示啦，有人嚟管一管。你啦，佢话如果唔系，佢真系问呢个问题，佢话我系咪要自细咧话俾我啲小朋友听，因为我哋冇钱咯，所以你咪去唔到游乐场咯。 整个游乐场专员啦，餐厅都有执台专员咯。 同埋喂，而家还点咧？即系希望振兴经济噶嘛。 系啊，增加就业。 系啊，嗱，你咁啱咧，有另一单真系可以混为一讲嘅。 系。 佢而家就系有旅游业界阿姚思荣，佢就建议就话咧，可唔可以请咧我哋嗰啲咧导游啊，嗰啲旅游社嗰啲员工咧，就话去嗰啲检疫中心啊，帮你打针啊。嗰啲幫手做啊嘛，係啦，其實你都好難想像到佢點楞嘅，佢楞到喎。 佢話反正咧都係與人所謂待人接物啦， 又要服務性行業， 服務性行業啦，同埋佢話咧，我哋啲員工咧對於處理呢啲咧，譬如投訴啊、招待咧，確有一手嘅。 咁啊係， 不如你 做咩啫？你預我實俾人投訴 啦，做咩咗都唔明啦。 唔係多個崗位啫，係話佢哋可以招架得到啊嘛。 既然係咁，我強烈我認真嘅，你與其叫旅遊從業員去疫苗中心度，即係唔啱下 嘅， 你叫佢遊樂設施、公園，喂，真係啱喎！嗱，你每個遊樂場，你動一個，佢啱，反而啱曬。你每個小朋友嚟到，佢都可以介紹。Hello， 呢度咧就係我哋金城道遊樂場咧，我同你介紹翻啦。 記得玩得開心，小心啲啊！係 啊，家長 社交距離 嗱，呢個上 scan 下個安心出行。 係啦，各位家長啊，嗱，金城道遊樂場咧，我同你講下啦，已經有唔知幾十年歷史嘅啦。呢度咧地靈人傑，因為上面少少咧。系啦，做埋导游，系啦，嗱，你睇下行过少少咧，嗰度有广播道一号啦，有商台啦，有港台啦，再少少有豪宅添啊，以前叫五台山添啊，哇，你话几开心啊，哎呀，小心啊，就嚟跌啦，你喺个游乐场度，咁咪好咯。是不是啊 他有份工又可以幫你做安檢 又可以做安檢你又不用叫他說打針啊打針啊打針啊 又可以解決了一些家長一個煩惱。 沒錯。 有人不是最重要就是有人管理。 又有公開。 有人管理的時候那你就是說有班人在這裡。是啦那你不要開放 班咯。你那裡都可以 do 安心出行的嘛。 我想告訴你那裡要安保呢啲機係咪佢都 好容易啫嘛，唔使嘅， 唔制噶嘛， 使乜安機啊？佢編一個 QR code 編張紙啊，大哥， 係喎 係 喎， 哎呀，真係叫翻個弟弟，叫翻個弟弟， 算啦我。 仍多麼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创吧，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满鱼塘谁个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意大逃亡无人能难自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参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汁糖甜要汤一粒姜糖 特姜涛啊 ，Master Class 啊，咁啊，最近呢几日咧，即系你着咩牌子嘅衫裤鞋袜出街咧，都变成咗一种选择啦。咁、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即系我觉得正当你谂住义愤填膺咧，即、就、系、是、一齐撑一撑即系国货嘅时候咧，咁啊有阵时令人好泄气嘅。即系唔争气嘅，即系当嗰啲俾人哋抵制嗰啲牌子咧， 即系康悦成咁去支持， 系啦，佢出绝招，呢、這个绝招竟然令你冇办法抵抗嘅时候，你真系觉得好唔抵啊！ 就等于头先你话，如果我开价100,000蚊，你俾你女朋友露杯咁啊？ 系啦，咁佢嗰个绝招就系冇嘢噶，减价 啫 嘛，系啊，一减价好似其实嗰个波鞋本来差唔多成1,000蚊，佢变咗600几蚊啦， 系咯， 跟住就已经爆买啦。 啊、 所有預訂嘅 quota 滿曬啦， 係 啊，會唔會其實嗰個心態係咁啊？好，你咁衰，我食曬你啲貨，我買曬你， 我都係咁諗，我都係咁諗， 買曬佢， 係啦、啊，我睇到眼圈啊，我即係好似見到啲龍蝦咁，我食曬佢， 係啊， 係啊， 其實會唔會係咁？ 咁咧仲好笑咧，佢話訪問咧上海街頭咧有個僆仔咧，佢就著住呢啲牌子嘅衫咧，但就去反呢啲牌子，咁啊啲人就問佢：喂，你 做咩㗎？ 你著住 Nike， 但你又話反嘅，咁你做咩咧？哇！佢讲咗个理由非常之好嘅，佢话 啲新世代嘅说话， 佢话喂，食烟都要戒烟，都要有过程啦。佢话我呢啲慢慢戒有乜问题啫？ 最紧要正确啊嘛。 喂，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啊。你见啲人戒烟都系噶，嗱，你又每日一包咧，就变成每日半包。 我由一个礼拜着7次，我着3次。 佢呢个慢慢戒，我觉得真系你赢。我觉得真系好好好啊！ 年轻人真系佢只有谂法啦。 我今日净系着鞋啦，我已经冇着成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原定今晚播出的一集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被抽起，有关方面是在今早接获通知，要求停止制作和抽起。节目探讨资助大学学生会断章的现象，访问了中大学生会当选内阁朔夜成员等人士。受訪者之一，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說，對於節目被抽起不感到意外，但是認為並非最好的處理方法，期望廣播處長能夠和製作團隊有良好溝通。另一名節目中的受訪者，中大學生會副會長何思恒就認為，抽起節目是侮辱港台的有心工作員工，亦是侮辱香港人的智慧。對於《鏗鏘集》今晚的節目被抽起，港台發言人暫時未有回應。西九文化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表示，有關艾薇薇的作品外界有不少評論，他說原則上不會評論，但是對於有人說西九管理局跪低抽起不雅的相片，他說從來沒有計劃將這張照片在開館時展出，又認為 M Plus 博物館不是雜貨攤，每個策展都有一個主題，不是要將所有展品都展出。唐英年又说，哪一件展品会拆展，哪一件不会，未作任何最后决定，因为开馆时要保留新鲜感和保密，强调拆展不是随便进行，必须要守法、专业、客观持平地进行，亦要尊重当地的宗教、族裔和种族。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名被告社民连岑子健、梁国雄和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今日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庭将岑子健的申请押后到下个月12日处理。代表岑子傑的資深大律師潘希華收到控方有關岑子傑的新資料，涉及幾十頁文件和7段視像錄影，需時尋求當事人的法律指示，要求將有關岑子傑和梁國雄的申請對調時間處理。 主控官、副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就話：文件喺上星期四已經送達，質疑辯方應該有足夠時間向岑子傑尋求指示。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建議律師押後有關岑子傑的保釋申請，或者撤回申請，直至釐清法律問題之後再提出，判棄接納押後處理申請的建議。本港樓價連升兩個月，創七個月新高。差享物業估價署數據顯示，二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384.5，按月上升0.9%，按年升2.97%。各類單位樓價都錄得升幅，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86%，按年升2.9%，連升兩個月。大型單位樓價就由跌轉升，按月升2.39%，按年亦升2.59%。不過，私人住宅租金指數連跌三個月，最新報174.6%。按月跌1.02%，按年跌5.6%，創超過四年新低。中小型單位租金按年跌5.56%，大型單位租金按年跌近4%。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1点，升94点，成交金额10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5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79.6跌22.4，腾讯控股615.5跌4.5，百度集团207.6跌6.4，阿里巴巴215.8跌2毫，小米集团25.65升2.5，中国神华16.02升1.52，港交所467.2升4蚊。哔哩哔哩新上市报790元，中移动51.25升5毫，盈富基金28.7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4，加元1.262，人民币6.546，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兌美元0.763，新西蘭元兌美元0.699。日經平均指數報29494點，升317點。港金現價報16050元，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9.57美元，賣出1730.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你好。 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上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要介绍嘅呢本书呢，其实个作者之前都有介绍过村上春树。咁、 哦、 呢，但呢个呢就话佢话喺好耐冇出嘅一本新书，仲要系呢话佢好耐冇出嘅一本短篇小说嚟嘅。係啦，咁佢嘅名字就叫做第一人称单数。咁佢呢本书呢有几个特点嘅。第一个特点呢就係、如果系嗰啲即系村上春树嘅即系die hard fans 呢，佢就会好鍾意就愣埋呢，就睇下佢个翻译。譬如因为佢台版嘅翻译呢就赖明珠呢，哇，陪伴咗佢差唔多有20几年啦。咁、 哦、 呢，所以呢当呢一本书而家呢一本村上春树嘅新作呢叫第一人称单数出世嘅时候呢，啲人第一时间竟然就会发现咦唔对喎。 哦，换咗人？ 点解个译者唔再系赖明珠咧、 嗯？ 就变咗另一位朋友啦，就叫刘子善咁样。咁、 哦、 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的现象啊、嗯。有啲似咩咧？我哋打个比喻就知噶啦。以前咧，港产电影咧、嗯，我哋可能成日听惯咗就话。成龙大哥配音把声系咁嘅， 系啊系啦， 系啊，或者以前啊，譬如刘德华咁样，你都觉得唔系，我系嗰个配音系佢嘅，突然间你转咗，又或者 有一把专有嘅声线， 即系好似叮，其实叮当都系嘅，以前系啊，郑保全、保全叔嘅时候咧，大家就听惯咗嗰只声，到一换咗咧，你就觉得点解好似有啲 都唔系佢哋嘅咁， 系咪有啲唔对路咧？咁样 以前听咧，阿何嘉丽华咧， 系 张曼玉嗰把电影嗰把声， 系啊，都系佢嚟 嘅，何嘉丽专配 嘅，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你用呢个做比喻咧，可能你就会明白，对于嗰啲村上迷嚟讲咧，可能佢就话点解唔对路嘅咁样。嗱，我真系唔算系佢个迷嘅，所以咧，其实我睇嘅时候咧，我唔觉有咩特别。 哦，咁当然啦，因为有唔同嘅翻译，有 fans 即系 fans， 佢哋 fans 真系 fans， 即系一听咗廿年咧，即系睇咗廿年，佢就话 即系睇几句，点解唔对路系咪？ 系啦， 睇 个 翻译，点解会换同一人？ 咁系啦。如果比著我呢啲咁嘅 die hard fans， 哇，点解今次林忆莲嘅演唱会唔系林永亮做音乐总监？ 系咪会 feel 到啊？ 会觉得好奇怪， 可能你会 feel 到嘅，真系 会觉得好奇怪。 即系嗰啲衫裤啊，可能各种唔同嘅设计。 点解个发型唔系 Kim Robinson？ 系啦， 就会好奇怪。 冇错，冇错， 嗰只啊， 系啦，应该系 fans， 应该系嗰只嚟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大家就好明白啦。即系原来呢啲即系小说界里边咧，其实佢呢段关系都算犀利啦。即系 班底嚟咁。 系啊，你直情会觉得系一个御用嘅翻译。咁所以 佢作者本人知嘅嗬， 即系应该知嘅。 应 该知嘅，应该知嘅。咁但系究竟点解咧，就唔知啦。咁佢哋话都要，即系可能系咪要试下新嘢啦，咁样。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亦都系即系当系一啲冷知识啦。咁原来呢本书个名咧，第一人称单数咧，其实系一个经典作品嘅即系同名主题嚟嘅。咁咧原来咧就系英国嘅一个小说家咧毛姆啊。咁咧佢就用咗佢呢一个嘅叫做当日佢都出版过呢一本书个名，就系叫做第一人称单数。咁咧佢就话咧就向佢致敬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咧佢就用咗即系 用翻呢个英国。 系啦，第一人称单数咁啊，所以即系原来都有啲致敬位嘅。咁呢啲咧，老实讲，我都系睇嘅时候唔知嘅，见到咧而家大家介绍嘅时候咧，你就我觉得增值咗。 咁会唔会引到你可能睇完呢本又再睇翻个原著？ 又未必需要，因为咧系啦，因为原来佢话村上春树都好多中意咧，即系向经典作品致敬嘅。譬如之前佢嗰个一 Q 八四咧，咁好明显就同一九八四咧就相致敬嘅。咁但系你话系咪完全要同佢个内容有关咧？又可以分开都得嘅。咁但系佢话如果你知嘅话咧，你就会好似 多咗啲趣味 嘅，系啦，多一分趣味啦，咁样系咯。头先已经有两粒彩蛋，砰砰砰咁啊爆咗出嚟啦，咁样。咁咧佢呢个第一人称单数咧，其实就系几个咧佢。嘅短篇小说，咁咧，但系佢哋话有个咩卖点咧，就系、是。 即係你可以真係睇到咧，所謂第一人稱單數，即係用我啦，用個我字嚟做出發啦，咁樣。咁啊，如果你以前香港作家咧，係啦，最容易講嗰個我咧，就係韋斯理啦，即係用個我字出發啊嘛。 哦，係 啦，以前都比較多係咁樣嘅，譬如 即係唔係一個說書人咁樣嘅。嘅寫法係咪？ 係啦係啦，因為如果 有自己嘅新聞， 係啦，有咩唔同咧？咁如果即係你話佢哋嗰啲叫做行文技巧咧，如果你用第三身單數出發咧，係，你就係咩嚟都知嘅。即係譬如你係用一個導演嘅角度，你咪可以話啊，他咧就去了這裏，其實咧前天咧他就遇到一個人，咁你咪知道曬所有嘢咯。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如果我嘅話咧，我就唔可以咁樣寫噶嘛。 咁你就喺度探曬中嘅啦。係 啦，咁所以咧佢有個咁嘅特點嘅，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係啊用我啦。第二咧就好多嗰啲叫做文學劇評咧，佢都話哇呢個咧似乎真係村上春樹，佢將自己咧即係而家都一把年紀啦。佢真係將自己嘅心路歷程咧，佢啊49年出世，係啦，計翻數而家即係70係咪70啦？ 啊，都有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佢就話咧，佢將自己咧，即係佢話都比較直接咁樣咧，將自己即係一個心裏邊嘅一啲對青春啊，對好多回憶嘅嘢咧，就直白咁樣寫出嚟。咁所以咧，有啲人話睇呢本書嘅時候咧，你當係佢一個半自傳咁樣睇咧，都得嘅喎。 半自傳 係啦，因為佢有好多都係佢自己即係一啲諗法啦。可能個古仔未必係真嘅，但係咧佢裏邊就有好多自己啲構想啦。 哦，咁即係話佢已經唔係佢書名就向嗰本英國嘅小説家， 其他冇關係， 其他冇關係 噶 啦， 係啦係啦，其實佢每一個故仔咧都係用我嚟出發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就覺得你真係好似當係一個好神奇嘅小説咁樣睇咧，因為佢每個故仔咧佢都會 神級作家嚟噶嘛， 唔係點解神奇法咧？佢每一個故仔咧佢都會講一啲咧即係好科幻啦，甚至乎咧你會覺得係好奇特嘅事嘅嗱，譬如咧我特別想推介佢其中一個故仔咧。就叫做咧查理帕克演奏巴萨诺瓦，即系个名咧咁样译好难译嘅，但系佢英文咧就系话呢个 Charlie Parker plays Bossa Nova。咁即係其實嗰個巴薩諾亞就係嗰個 Bossa Nova， 即係嗰種曲風啦。即係頭先我哋龍虎榜都有介紹過啦。 Yellow 係啦 ，Yellow 嗰個。咁咧原來佢話呢個 Charlie Parker 係咩人嚟嘅咧？佢就話咧係一個即係藝術家嚟嘅，係一個咧即係玩 jazz 嘅一個藝術家嚟嘅 音樂家。 係啦，咁咧佢呢個古仔咧，佢點樣有趣法咧？佢就話啦，佢覺得自己咧就係寫咗一個即係劇評。佢一開始咧就話我咧就寫劇評嘅，寫音樂嘅評論嘅樂評嘅，係啦。佢話佢係寫樂評嘅，咁咧佢話啦，我呢一集嘅樂評咧，我就想寫咧就係話，哇呢一個咧偉大嘅吹薩克斯風嘅爵士樂嘅專家咧，呢個查理帕克咧，原來啊佢咧就係演奏咗一個咧 Bossa Nova 嘅一個咁樣嘅唱片，哇我仲聽過添啊，我覺得咧好好聽啊咁樣。嗱好啦，我哋要補充一下咧，佢嗰個特別嘅地方係啲乜嘢？我哋頭先因為嗰啲好陌生啊，即係有 Bossa Nova 有 Charlie Parker 咧，對我哋冇乜關係嘅。我哋打一個極端啲嘅比喻，可能咧你就會明白咧嗰個即係嗰個即係叫做反差係啲乜嘢啦。如果突然間我哋話俾你聽，喂，你知唔知啊？呢一個咧即係Lady Gaga 啊，佢唱粵劇啊，系咪反差好大？ 系 啦， 咁因为外国人唱粤， 系啦，或者你直情话 Lady Gaga 呢啲系好 pop 噶嘛？佢突然间同你讲，喂，你知唔知 Lady Gaga 咧？佢出咗只咧粤剧啊 ，Chinese Opera 个专辑咁样，咁你觉得梗系冇可能啦，系咪先吓？你觉得匪夷所思啦，或者 同埋都好奇会想听， 好奇啦咁样，系啦，即系呢个比喻咧，原来喺佢呢一个小说里边咧，就等于呢个反差，冇可能嘅，即系佢会觉得咧呢个 Charlie Parker 咧，佢嗰个乐风咧唔会系玩呢个所谓 Bossa Nova 咁样嘅，就等于话呢啲格格点会唱粤剧啊咁样，咁咧但系佢就写， 咁人都想试新嘢， 系啦，佢就写咗一个咁嘅剧评，咁点知咧，原来个古仔里边咧，佢话俾人哋听咧，其实咧我系假嘅，系我自己想象出嚟嘅啫，即系我系想象咧，啊你话如果有一日咧呢个 Charlie Parker， 即系我哋当，如果有一日呢啲格格。如果佢唱粵劇嘅，會有一個咩嘅味道咧？佢就自己想像咗，但就寫咗出嚟。佢就哎呀，佢吹得好好啊！佢用咧呢個方法咧， 係 啦，佢就咁樣演繹啦。 咁得都幻想諗喎。 係啦，咁喺個古仔裏邊咧，佢話啲人信咗。佢話咧，當佢寫呢個劇評嘅時候咧，竟然啲人信。 佢冇 写话 即系恶评嘅时候，啲人信做乜真噶？佢话乜呢个 Charlie Parker 真系出咗一只碟咧，系玩呢一个 Bossa Nova 嘅音乐啊，真系噶，哇，好特别哦，咁样咁，然后佢就话其实假嘅啫嘛，咁最紧要系咩咧？嗰、那个乐手已经死咗噶啦，咁、佢只不过咧就盗，即系好似创作咗咧一个咁嘅空间，就话佢其实咧喺生前咧曾经演奏过一个咧就爵士呢个咁嘅曲风嘅音乐咁样。好啦，咁呢个古仔嘅第一部分啦，咁你开头你已经觉得好似阿田话斋咁都谂到嘅，即系咁无聊啊咁样，哦点知佢中间咧佢又再奇幻多一格啦，佢咧。佢就話：自從呢個樂評寫咗出嚟之後咧，咁佢都一度喺度諗緊。哦，你話如果佢真係再生咧，佢又真係演奏咁樣跨界別演奏呢啲樂風，唔知會有啲咩效果咧咁樣。跟住佢就話啦：啊，有一日佢就行過一間唱片鋪，佢就去揀唱片啦。竟然 佢咪聽到 俾佢見到個唱片，就為佢嗰個作出嚟嘅劇評所講嘅 Charlie Parker plays 呢個 Bossa Nova。跟住佢話：唔係啊嘛。 咁邪， 我 即系佢之前系冇做过资料搜集嘅，佢纯粹自己系幻想去写呢个。 你嚟到呢格，你都已经究竟系即系 究竟佢之前有冇写错定系点咧？ 冇可能发生啦、啊！即系而家，如果我哋用翻头先嘅比喻，你无端端你听完我讲呢个故仔之后，你竟然喺呢个 app 喺个 Spotify 嗰度，你见到 Lady Gaga 升呢个 Chinese Opera， 你都话喂唔系豪仔唔系乱讲咁样，点解真嘅？系啦，佢剧情里边咧就话佢见到。真系有呢一只碟喺度， 咁系佢写咗，所以有 定系点？ 定系点咧？好啦， 但系死咗啦嘛，话佢 死咗噶啦嘛， 系 啦，跟住佢就好愕然，佢话唔通佢真系曾经演奏过，唔、系我幻想嘅、但我应该系冇听过佢嘅，因为佢系佢嘅 fans 嚟嘅。佢话点解会咁嘅咧？咁然后佢就话啦，会唔会系咁啊？有人睇到我嘅乐评，跟住咧就恶搞。可能就咧就自己將一啲咧 Bossa Nova 嘅雜感，可以係玩嘅啫嘛，即係可以惡搞嘅。 我嗰個點名就叫呢個名 字。係啦，但係裏邊咧原來就唔係呢個大師嘅，佢係 Lady Gaga 唱大戲，但係裏邊原來冇嘢嘅。咁佢就於是乎咧劇情裏邊佢就話。我放低咗只碟，我冇买到，因为佢觉得系假嘅，佢唔信，佢、我唔要嘥钱去做呢啲嘢。 听下咪知咯。 系啦，咁但系当然个剧情就系、佢再过咗一日，佢有啲后悔，佢话唔系咧，其实都系几十蚊啫，买嚟睇下啊嘛，知道真定假都好啊。就算系假嘅都即系 攞嚟珍藏。 系啦，佢话就算假嘅，有人咁支持自己写创作出嚟嘅一个乐评，都开心啊咁样。点知诡异嘅地方就系佢再去唱片铺，佢话唔该，我想系啦，佢搵唔翻。咁佢同老细讲，老细 唔系，我琴日见到嘅， 我琴日见到有只碟系呢个 Charlie Parker plays Bossa Nova。佢跟住佢望住佢话，你应该知道 Charlie Parker 系唔会出呢啲碟噶啦。佢话唔系我明啊，但系我琴日真系见到佢话，咁你见到你咪去搵咯。 咁诡异 系啦，咁啊又冇啦， 又喺度引人哋。佢真系inception紧啊， 系啦， 即系 平行时空， 系咯。咁于是乎佢又有一个可惜啦，佢就话啊，究竟我系咪即系我错过咗啲乜嘢咧？佢又再问咯，我错过咗啲乜嘢咧？点解会搵唔到呢只碟嘅咧？咁究竟碟系咪真系存在嘅咧？ 系。 然后第三部分啦，佢话佢有一日发梦， 吓， 佢又发梦咧，梦里边咧嗰个 Charlie Parker 就喺佢梦里边出现，咁然后咧仲要梦里边咧，佢好清楚知道自己发梦。 系 啦，即系村上春树喺梦里边就话：我一定系发梦，我冇理由会见到 Charlie Parker。但佢而家喺我梦里边出现， 唱紧， 佢想同我讲啲咩呢？然后喺梦里边咧，佢描述得好仔细啦。佢就话咧，呢个 Charlie Parker， 佢就攞住佢个 sax 风，招牌嘅个 sax 风，然后就话：因为佢好早死啊嘛，即系呢个 Charlie Parker， 佢又同村上春树有对话啦。佢就话：你知唔知三十几岁人死有啲咩感觉？跟住我唔知道，佢话我觉得我有好多嘢都未尝试，但我个世界已经终结咗。 哎呀，咁佢就话我其实好想尝试，头先佢想讲嗰、那个， 然后佢就话啦，不过好多谢你， 系， 佢话多谢你令到我可以尝试演奏一次 Bossa Nova。佢话我都觉得如果我能够早啲去尝试，唔知会唔会有一个新嘅唔知咩音乐嘅发展啦咁样。然后佢就喺梦里边咧，佢就真系咧用佢嘅 sax 风去演奏咗，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曲风啊，即系Lady Gaga唱咗一次大戏啦。 系啦。 咁然后佢最后个梦就醒咗。咁咧跟住，其实佢故事就完啦。 咁系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嘅呢件事？ 但嗱佢。即系我相信可能系创作噶啦，但你有冇发觉呢个古仔奇特嘅地方咧？佢自己都有个佢自己都写咗总结，佢就话算唔算系我成全咗 Charlie Parker？ 系咪我令到佢可以填补一个佢生前嘅遗憾？全靠一个乐迷 自己創作一個幻想，令到呢、即係偶像可以喺咧，即係死咗之後咧，好似重生一樣啊，有第二次生命咧，就俾佢填補咗呢一段嘅空隙。咁啊，真定假嘅咧？嚇，究竟呢一件事係點樣咧？嗱，嗰度即係唔需要再深究㗎啦。但佢個意境就好正，即係佢好似填補咗好多想像啊啲遺憾咧。可能我哋每個人都有呢啲偶像咧，譬如可能你話啊，即係李小龍，可能我哋都會幻想，哇、啊！如果李小龍咧，佢 仲在生嘅， 佢仲在生，佢會唔會喺生前，如果佢試過唔知即係打啲乜嘢嘅比賽啊？跟住可能你就幻想咗一次， 或者截拳道發展到今日又去另一種境界、啊。 咁然後可能對李小龍嚟講咧，原來佢都覺得係好事嚟 嘅。但係問題佢寫到咧，佢自己能夠同一個即係去世嘅人，佢嘅偶像去溝通喎， 係啦，即係夢裏邊， 仲可以幫助佢一把諗新嘢。 反而不同 嘅讀者，這個、想像係啊， 即係書本咧，有陣時佢微妙嘅地方就係點解佢同其他嘅一啲載體嘅藝術啊，或者文學作品唔同啊？你幾個唔同嘅讀者去睇同一本嘅小説，睇完之後你都會有唔同嘅所經驗啊。如果我就咁頭先就咁輕輕咁樣聽啊，曾志豪講嘅內容咧，我反而就會諗到嘅就係呢個古仔咧，令到我係會令到我自己會諗咧，就係如果再俾你有更多嘅時間同條路，你嘅人生條路再長啲嘅話，其實嗰個變化係可以有好多， 試好多嘢嚇，係 可以係講唔盡嘅，或者係説不清嘅一啲嘅新嘅嘗試咧，係説不定嘅，即係其實真係嘅。只是可惜有陣時人生就去到一個完結的時候，我想試，咁我係咪真係好趁我仲有氣力的今天呢，好去試多啲你自己未曾嘗試嘅嘢。 即係呢個係你嘅啟發啦， 其實冇所謂，因為即係你話藝術最好咧，就係同一張相、同一件事、同一個句子，咁每個人嘅解讀都唔同啦。而我覺得佢最好睇嘅地方就係你可以有你自己嘅體會啊。咁我想講咧就係話，譬如睇村上春樹嘅作品咧，無論係呢本定係啲長篇小説咧，有一個元素都係好重要嘅。就係、是、嗰個音樂嘅元素，因為佢本身咧，即係聽好多古典音樂啦，同埋即係一啲即係叫歐美嗰啲流行曲咧，所以佢成日咧每句句子或者乜嘢角色都好咧，無論係一個茶餐廳侍應啊，定係司機咧，佢都會離唔開同音樂啦，同呢啲經典有關啦。咁所以咧，一間落嚟要介紹佢其中一個古仔咧，都係嘅。佢直情咧個名咧就叫做《與披頭四同行》啊。咁所以其實一間。你都可以话每揭一页书都好似听緊一啲音乐嘅篇章一样啊。 To give what I got, I'll give to you.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ney. Money can buy me love, can buy me love. Everybody tells me so, can buy me love. No, no, no, no. Say you don't need no diamond rings, and I'll be satisfied. Tell me that you want the kind of things.The money just can't buy.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ney. Money can buy me love. Just can't find.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ney. Money can buy me love. Buy me love. Hey, Leah. 一只The Beatles 啊 ，Can't Buy Me Love 啊，点解无端 快啲啦？ 系弹快啲啦！点解播呢只咧？因为呢个就系佢其中一个古仔咧，就系话With The Beatles 与披头四同行呢一个古仔里边咧、嗯，我都话落你听佢嘅，即系你睇佢嘅书咧。你可以不停嘅脑海里边咧，有好多音乐咧就可以哼住出嚟，我觉得咁样享受佢本书系最正嘅。佢呢个古仔咧，我谂都有好多系真实嘅。佢就话，讲翻佢六几年嘅时候咧，佢嗰阵时 Beatles 就点样大红大紫啦。咁啊，村上春树就话当时咧佢就点样认识咗一个女孩子。咁咧佢就描述咗个场景咧，即系好有意境。佢就话我咧每日喺走廊咧都会见到嗰个女仔咧就着住白色校服裙啦，佢就抱住 Beatles 嘅一张唱片，咁就行过，咁咧。然后咧，佢话佢从来都冇同佢倾过偈，佢净系咧脑海里边就净系有佢洗头水嘅香味啦，净系见到佢咁样飘逸过嚟好靓啦，佢有好多想象，但佢话佢始终都冇同佢倾过偈。咁然后咧就话啦，佢跟住识咗个女朋友咧，完全系唔中意 Beatles 嘅，就中意第二啲乐团嘅音乐啦咁样。咁然后就话同佢哋有啲。从呢个女仔嘅点样发展啦、啊，咁中间都有好多音乐嘅元素噶。佢成只呢个古仔里边咧，都会不停讲话，佢就中意第二啲乐团，不过我真系唔识嗰个乐团，所以我唔知点播啊。佢就话啊，我就喺嗰度，即系可能喺嗰个夏天，我就喺嗰张 sofa 嗰度同佢听住嗰啲歌。咁但系后来咧，即系嗰个女仔就消失咗啦。咁啊，因为原来咧，我同佢分咗手之后咧，就各自生活啦。咁啊，佢中间好奇特嘅，又穿插咗同佢哥哥嘅一啲对话。咁但系咧，最尾就好 sad 嘅，因为佢话几多年之后咧，大家已经。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啦，点知咧竟然偶然咧喺东京嘅街头度咧撞翻佢阿哥，即系自己以前女朋友嘅阿哥，佢阿哥就截住翻佢，然后认得佢，然后就话喂你点啊咁样，跟住同佢讲话我妹已经自杀死咗啦，跟住佢就吓，咁啊即刻代入咗一个深渊里边，跟住然后先至讲翻佢就回忆起自己当日点样即系同佢分别嘅嗰段情况啦咁样，咁然后佢阿哥咧就临尾仲讲咗句佢话。唔知会唔会对你造成负担？我妹咧，原来一路都系中意你嘅咁样，哇！咁啊，即系好 sad 啦。咁但系咧，佢呢个古仔最犀利嘅地方系佢完结嘅时候咧，佢就话好多事我都唔知道。佢话咧就好似佢而家咧，佢话佢仲系记住咗咧，当喺走廊里边抱住披头四唱片嘅嗰个女仔。佢去到最尾，佢唔系。即係好得意嘅，佢最尾突然間諗翻起咧，佢曾經買一個片段咁樣，所以你慢慢有機會可以自己睇，一路睇嘅時候咧， 講多次嘅書名 叫做《第一人稱單數》啊，村上春樹嘅短篇小説，你可以不妨跟住佢嘅劇文字咧播翻嗰啲歌咧，更加有味道。 多謝分享， 聽日見， 拜拜。